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西班牙第四大银行 Bankia 星期五要求政府提供190亿欧元的财政支援。在同一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重组及资本重整计划不明朗为理由，将 Bankia 和另外四间的西班牙银行下调评级去到垃圾级别。Bankia 的管理层说，政府的支援会加强银行的偿付能力、流动性和稳固的程度。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投资者担心 Bankia 无力处理来自房地产的大量坏账，令到银行股价是急跌。Bankia 是由七间地区银行合并而成，但受累于房地产不景气，财政状况令人忧虑。政府今个月初注资45亿欧元，等同于将银行国有化，但政府亦都面对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的问题，难以独力去挽救银行业，更加有可能是要寻求国际救助贷款。美股收市下跌，有消息说西班牙向政府寻求财政的援助，加上美国下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股市会休市，投资者在长假期之前入市态度比较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54点，跌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微跌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2点，收报1317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了 0.7%， 纳指升 2.1%， 标普500指数就升 1.7%。 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上升，但升幅不算大，主要是制药和公用股主导着升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没有操纵货币以获得贸易的优势，但就表明会继续敦促中国加大汇率的弹性。美国财政部在呈交国会的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半年的报告里面说，没有法律的依据将中国列为操纵货币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常账盈余在过去四年已经显著下跌。另外，中国在2010年的6月重新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了 8%， 而中国政府也承诺会继续增加汇率的弹性。不过财政部就说，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价仍然是过低，财政部会继续密切去监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亦都会继续推动中国进行汇改，以加大汇率的弹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希腊需要务实去面对偿债的问题，是要求希腊实施紧缩措施的贷款协议，无意放宽条文的规定。拉加德在接受访问时说，他同情非洲地区被剥夺了教育机会的儿童，而并非面对贫穷的希腊民众。希腊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和反对紧缩措施的激进左翼联盟支持度差不多，预料在下个月17号的大选争持会激烈，选举结果对于希腊是否会继续留在欧元区亦都会有决定的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是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 宽广心灵，逢星期六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才子游清源，巧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轩。逢星期六早上10:00-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活动。如果要喺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嘅衣物，尽量留喺阴凉嘅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嘅饮品。如果唔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嘅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直播室都有李锦鸿老总啦，仲有郑小班啊， 郑小班今日上嚟， 我继续希望大家叫我做郑家富啦，所以即系啲听众有时打嚟，我改唔到佢， 系 咁啊冇办法啦， 唔系噶， 两位老哥 喺传播咧，同埋喺呢个电视电台嗰个行头嚟讲咧，有花名咧先系记得清楚， 但系呢个花名就我不嬲都。即係以大班咁樣講啊，鄭小班或者石九公， 嗱、後面嗰個唔鍾意喎， 呢啲就一般啦。 係咁啊，鄭家富名好啊，而家個個希望即係家富㗎嘛。不過講鄭家富呢，點都唔夠呢個李家富犀利。咁啊，李家富呢點解呢，即係香港嘅報紙，我冇睇嘅報紙好耐未試過呢係單一頭條。或者昨日超人分身家成为单一头条，全榜报纸都用佢做个头条。我的分析是呢，佢即係佢个新闻性好强。第一长和系咁香港嘅即係大企业啦，佢讲到分身家呢个系有经济嗰个嘅新闻。咁李嘉诚讲分身家两个仔呢有啲人情味。你读都有个政治角度喎，咩你个挺堂嘅首富啊，昨日你点睇呢个梁振英上台呢，即係你所有新闻指数都包唔晒，所以难怪今日所有报纸都摆喺度头条啦。 哦，咁你即系话佢啲幕僚做得好啫，因为今日报纸都有分析，就话佢揸住啲猫纸，唔讲嗰啲都可能都系原来系喺猫纸上面有提示噶噃吓。 咁啊，咁系啦，咁当然幕僚当然系即系，因为大家点解幕僚写定咧？即系怕成哥咧， 系 太多嘢想讲，即系一啲可能就不适宜讲，即系提点佢，应该系边啲嘢唔好讲啊？呢个发言之后讲多啲可以啊。 不过我睇咧，即系其实李嘉诚一坐低静静地开记者会讲业绩咧，第一出得街嗰啲咧，一定唔系佢预备嗰啲嘅。你睇下琴日，一定系问喂你两兄弟点睇，老豆点分身家，咪嗰句肯定系爆肚噶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李嘉诚作为即系世界都系有出名嘅 嘅富豪，其實佢講乜嘢？確實咧，即係特別與即係咁大嘅資產，兩兄弟會唔會爭產咧？咁日後都係頭條，我唔覺得即係出奇。但係問題就當然佢點睇梁振英，點樣去評價？佢就話：我同佢無恩無怨啊！呢一句就真係可圈可點啦，係嘛？ 但係佢算唔算係提點啊 ？CY 要記得我哋香港核心價值咧，真係啊！ 我諗係言中有意嘅嚇，雖然係無恩無怨本身就啲嘢嗱，即係無怨可能明白，無恩啊嗱，點去解釋無恩咧？即係咧。同佢冇乜瓜葛，冇乜关系，呢个先系可圈可点。即系成哥嘅用语咧，可能啲猫只写定呢样嘢。 系啦，系啦，我估呢四个字咧，林伯你同唔同意？我就认为呢四个字一定就系公关后边，你出乜嘢都得，不过记住一定要讲多几句。呢四个字， 呢个问题一定问你噶嘛，一定问你噶啦。点睇梁振英咁样？你点样挺堂咧？啲梁振英上嚟点样睇啊？呢个值得系讨论下啦。 我又觉得无因咧，李嘉诚咁样讲咧，我觉得佢有吉嘅，系嘛？即系话你攞入，你做到特首唔关我事，系嘛？我李嘉诚咧亦都唔关你事，系嘛？唔系官商勾结，所以佢琴日佢都不停咁讲。咩嘢地产霸权啊？我都蚀过本啊，系咪 叹紧噶？系啦，即系成个呢个 世界都系做生意都系要计算个风险嘅。又有一样嘢咧，就关大家事噶啦。冇理由我哋唔坐地铁啫，系嘛？唔坐港铁啫，啊， 冇得走噶啦，即系、就是。喂，你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啊，讲到呢 啊，陈明已经发炮啦，系嘛？ 啊，可监可减机制名存实亡噶咯，真系啊！ 唔系，其实呢、這个，唉，我都觉得。唯有就是希望梁振英用对双飞那种的决断来去对港铁，但是这么久呢你听不到他有任何声音。是吧只是五四十四局。 你未坐正啊大佬。 喂未坐正那你一五四十四局你不用搞啊未坐正你双飞可以。 事有缓急先后啊觉得是吧 你六月十七号就加价。距离你七月一号其实两个星期。 好容易处理港铁的问题。我听见佢哋个总监讲就话讲呢个系要落实呢个可加可减，要讲合约精神。咁啊，第日快快脆通过一个咧就不加不减嘅方案，又讲合约精神咪搞掂咯。嗱，而家佢加晒嗰啲又话喂六亿几系嘛， 六亿七千， 全部回归翻出嚟噶啦。咁你做嚟做乜啫？ 系 啊， 第一你睇睇佢嗰啲咁嘅方案， 系 即系哇大佬复杂到咧。有啲係6月18号开始啦、有啲係7月开始啦，有啲係10月开始啦，有啲係12月31号开始。 总之我记得呢通通都喺年尾就玩完㗎啦。 係都唔係有啲係跨过，有一个係跨过。12月31号照出年6月30号。 佢要出份小册子介绍呢啲新收费方案先搞得清楚，即係每个日子会唔同啊。 咁你计呀你諗下。 搞咁多嘢， 你搞咁多嘢，你第时计条数你都可能。 制造就业机会。 係啦啲行政费都可能去了几千万。晒气啦！ 嗱，你又加又减，制造咁多套嘢，咁你个八达通嗰啲程式使唔使改过啊？ 嗱， 咪又依家自己有啊，真系。 两位，我自己觉得咧，佢哋成日用合约精神，大家做咁耐人，虽然大家即系从我哋法律界作为一个律师睇咩叫合约精神，其实唔好用啲嘢讲到好似好虚无、好高深。喂，合约就系我哋双方大家坐低。喂，你而家政府作為大股東，你咪可以叫港鐵喺董事局，喂合約精神係嘛？政府同呢個港鐵再嚟一個初步，將我哋過去嘅協議喺呢個階段，我哋暫緩加價。喂，咁有乜問題啊？ 其實合約精神講精神， 精神 咧，其實你可以無限發揮，無限去引申。你只要唔好違反個精神，你其實好大空間去做噶嘛。 嗱，可加可減。但你可以董事会通过，好似阿家富话斋，可以话我唔要执行都得噶嘛，亦都可以唔加到尽噶嘛，好似你房署 冇违反噶，系嘛？冇违反噶， 所以咧，我系好期望，好坦白讲，即系我以为梁振英咧都会识做，嗱，虽然你话系即系七月一号先上场，但系因为六月十七号距离七月一号其实过几两个礼拜，同埋民怨系好深嘅呢单嘢，即系你唔好以为。虽然佢而家咧港铁咧做埋呢啲咁嘅小恩小惠咧，譬如东涌咁550蚊月票，系有啲人一定系有啲帮助。但你十送一咧，坦白讲要一个星期里边， 十送一喎、 啊。係 咪咁你即係小朋友嗰啲呢好明顯你咪你自己就博啲大人帶住啲小朋友去玩佢咪增加佢啲。 呢個係促銷策略嚟㗎即係呢個 你真係搵辦。 真係咁樣係咁樣。 係所以我覺得即係港鐵呢、啊、 所以 永遠 呢佢係嚟比對㗎嘛就係、是、朝三暮四同朝四暮三啫嘛。以前佢话唔系，你一个星期要坐满几多钱，然后先有优惠啊嘛。而家佢话你坐几多程就得啦，系嘛？即系比较上好似话俾人咧，佢系宽松咗。 即系减多嘢都系护航，即系护航就要即系系嗰个嘅加价。咁变咗呢个就系即系不断去循环翻历史啦。另一个话题都值得讨论下，就系即系美国人权报告话今年即系吓我哋香港备受呢个美国吓垂青，都几多篇幅讲到我哋香港啲人权状况吓。 主要批评我哋警队啫，吓即系。 我自己觉得咧，坦白讲，即系美国嗰种国际警察嘅感觉咧、嗯，其实我希望当然我唔系话完全呢一类嘅人权报告，我唔会去轻视。但系问题当然国内嘅人权咧，大家众所周知，一定系好大问题。但是美國亦都何嘗唔係，即係我哋都要平衡一啲，即係唔好即係中國啊，或者你見到琴日劉光華即刻出嚟回應，講到呢個人權報告冇乜特別，即係係冇乜特別。咁但係呢，我希望大家都用即係用一個廣泛啲嘅角度，其實每一個地方只要有一個好嘅制度你去制衡有把權嘅人，唔好濫權。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啊，點解我哋警察我哋一哥俾人哋質疑？好明顯咧，佢一上場同過去嘅一哥咧有好大嘅分別。再有譬如港大嘅事件啊，觀塘嗰間咩著住六四， 嗰、那個 麗港城事件啊，係嘛？即係呢啲等等咧，跟住黑手論啊，哇！你真係笑死人啦、啊，係咪啊？所以我覺得我哋係自己都要自我檢討。不過咧，對美國自己不停咁喺度話人哋啲人權咧，當然我哋都回應咗一句，希望佢國內都搞好啲啦。 嗯哼，當中國有佢嗰個特別嘅情況，就係、是、嗰個維穩嗰個前提啦。你睇嘅每年嗰個放喺維穩嗰個嘅預算係幾咁緊緊要，即係覺得維穩係即係最重要。但香港我哋冇。即系冇所谓一个维稳个前提到时候咧，即系何以即系警队喺执法上啊面对呢个澎湃嘅一个嘅即系人权意识嘅高涨咧？当一个社会越成熟，人权越高涨咧，警权一定系要收缩噶啦。咁你点样嚟要顺应到呢个大势所趋，而采取更加有智慧嘅执法咧？咁呢个就即系唔系话靠强硬或者靠呢、這个即系点样去严厉执法就可以令到情况？你嘅问题咧，你越严厉，嗰个反弹力系越强，咁呢个就系警队要面对嘅问题啦吓。 咁最大问题，我觉得咧，我哋啲一哥咧系尽量希望表现自己，嚟去讨好当权者，呢一种感觉系越嚟越强嘅。由回归开始啊，播呢个交响乐， 系即系 啊，冚过我哋对反对临时立法会嗰种。 嗰时你都在场啊嘛，你听紧呢个贝多芬噶嘛？ 贝多芬交响乐真系我都记忆，永远都记得到。咁你见到呢一哥咧，其实一个比一个喺呢方面咧，嗱，其实对上嘅 Sorry Sir 阿邓景成咧，都稍为克制噶啦，我感觉到有好克制。 但於是喺內部咪俾人哋 係 啊，嗰啲兄弟唔中意佢咯， 成日都要 sorry 咯，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對當權者嗰種嘅摧負權、依附權勢，同埋希望喂啊，我係一定好有力咁咧嚟去打壓呢啲咁樣嘅反中亂港呢一班人嘅阿 Sir， 你睇住啦咁。 但問題你所取取嘅策略方法係並不能達到你所有嘅目的。你只会令到嗰个反抗嘅情绪、或者个冲突矛盾系更加加深，呢、这个对整队执法嚟讲咧，即其实都唔系一个即系好嘅策略啦吓。 不过你咁同讲，你咁好，喺、 嗯、 佢嘅角度嚟讲， 佢觉得收效， 佢一定收效，因为你越反抗，我就越揼你、你越反抗，我就胡椒喷雾喷多你啲，跟住阿爷睇到，哇得啦，呢、这个掂，下一届保安局局长有佢份，咪就系咁啫嘛。即系我嘅 咁呢个市民嘅不幸喎、啊，真系啊！ 咁呢个好明显，咁多年嚟、由97回归，你谂下回归前啊， 譬如话反对临时立法会，我记得当时港英年代点样去面对我哋一啲嘅示威者，我哋去到啲禁区度，我最记得有一次同陶君衡冲过咗落马洲禁区，追住老平卡车抌鸡蛋， 系 啲警察睇住你，你除非你埋到身咧，佢如果唔系佢都唔会阻止你嘅。因为冇得阻止你，佢最多就系拉我哋，你冲我入禁区，咪即系拉咗我哋咯。 你知道啦，嗰、那个系个彭定康嘅敌人嚟噶嘛？ 唔系，一来系咁 啊。 嗱，我自己感觉咧就系即系对于 咁你要代埋佢出制出血出气啊嘛，系嘛？ 咁呢个当然、啊、你呢个有啲政治背景啦，我明白。但系即系警察滥权呢个问题咧，第一当然你讲嘅问题就系会为自己嘅政权服务， 系 咁而家调翻转咯，你嘅理解同你嘅逻辑，佢而家咪为梁振英系嘛一个地下党员服务，咁啊梗系要跟公安跟国安。嗯嗰種做法咯， 照你嘅思路嚟講，呢個情況會更加嚴厲喎。 但係而家警務處長服務嘅仲係阿曾蔭權特首喎， 你覺得係咩？ 啊， 大班話齋啊，即係而家倒數緊啦，係嘛？仲有幾多日啊？啊，佢都歸縮咗啦，暗春咗啦。坦白講， 啊， 你淨係睇廉政公署琴日有單新聞，係咪琴日啊？劉夢紅話 係佢唔飲咖啡啦嘛， 已經唔使飲咖啡啦， 係。 呢、這个刘浮山嘅夜宴、豪门夜宴，吓啊讲数宴又好，拉票宴又好，已经 close file。坦白讲，我都做过廉政公署嘅林伯，你敢讲、嗯？一个 file 特别系咁 high profile 嘅人，竟然可以短短两三个月就话可以，即系接埋唔做咧？好坦白讲，廉政公署都已经系一个政治工具。 人哋有效率咋嘛。 唉，有效率。坦白讲，小弟啊，当年啊被廉政公署告过啊，上过法庭啊，未上庭之前啊，那个 file 啊、 嗯、 都跟咗年几两年啊，少少一个区议员啊当选、嗯。所以我对廉政公署啊又爱又恨，又做过廉政公署，又被佢告过。当时点解就是、因为有房署嘅人嚟喐我啊嘛，哇佢仲执唔到保，咁你就知道我自己作为廉政公署嘅前 officer， 我梗系知道廉政公署个 file 系点样为之开，点、嗯、样为之关，咁、 啊、 短时间你话唔系政治目的咧，我乜都得啊，所以咧。两位，唉，我哋嚟到呢度只系得把声啊，还声于民啊！我希望咧，群众市民能够知道执法者回应李锦鸿你呢个人权报告，权力系摆喺一啲揸住喺手嗰啲官员身上，嗯、我哋点样用制度嚟去制衡佢哋，唔好滥权，包括埋啲执法机构。呢、這个先至系得人惊。 喂，司法机构都系，咁你而家觉得阿梁国雄嗰单官司你点睇法咧？啊，法官就话冇啊。剪报并冇剥夺到你哋议员 呢一单咧，嗱，坦白讲， 发言权喎吓。 呢一单咧，我不嬲，我同阿长毛都讲，我泼佢冷水噶啦。 系， 咁都预咗系咁噶啦， 都预咗。 知其不可为为之啫， 姿态上又要做系啦， 姿态要做嘅。因为我哋始终仲有一个叫李柱铭啊，呢啲都会肯帮下手。不过我同马丁都咁讲，我话你今次呢铺你都一定系加入你打输官司嘅其中一个 list 喎，你都虽然系赢多个输， 多个输 又输一铺咁咯， 同埋都系冇钱收噶啦。 呢个佢一早都预咗嗱，好老实讲，即系司法嘅程序， 嗯， 三权嘅分立确实系香港核心嘅价值。长毛好明显咧，系将我哋拉布。跟住俾人剪报嗰个嘅新闻嗰个嘅意识咧，系继续延续落去。不过呢个延续咧，坦白讲，我作为一个律师咧，我就唔系好赞成嘅。不过既然佢去，咁我尊重佢啦。咁法庭，我觉得即系法官俾嗰个判词都好中肯啦。你问我，我系绝对认同嘅，亦都应该尊重。 即如果唔係咁，你一介入咗咧，即係嗰個嘅整個嗰個制度嘅衝擊，將來嗰個問題即係衍生咧好多嘢。 即係調翻轉，你如果今次可以介入，喂，第時如果政府好或者係立法會做啲嘢係可能。 对人权、对我哋嘅自由、对我哋嘅法治有唔好，咁或者佢又走去法庭，攞一个命令啊禁制，咁调翻转，我哋想唔想咧？梗系唔想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两面睇嚟 嘅。系香港大学嘅系阿张达明教授咧，就有个分析，咁佢就话咧，实情佢由法官个判决都唔算系或者冇，并冇咧系支持话曾玉成作为立法会主席咧有权咁做。佢不过话你哋家事唔该你自己搞掂噶啦， 立法的归立法，司法归司法， 系啦，真系井水不犯河水，系咪讲？同埋咧。 尘归尘，土归土， 因为佢自己都要好小心。法官，即系如果佢有丝毫对曾玉成嘅一啲评论，正面又好，负面又好咧，其实你就已经系有啲干预，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判词嚟噶嘛，你个判词对日后嘅个案系会有约束力噶嘛，所以系唔得嘅。所以我就觉得法官今次处理得相当恰当，所以我哋希望啊，我哋虽然立法会已经俾人阉割咗好多权力。但我哋嘅法官呢，我都希望继续保持呢种质素。 所以林冠呢边嘅判词呢，其实呢可圈可点，即係点样做到真正不偏不倚，不被曲解错误解读呢，成为一种嘅经典呢，即係就係一个其实喺政治嗰个嘅磨心当中，你点样搵返自己嘅位置呢，啲系值得我哋好多人都要学习嘅嘢。 冇错，因为始终呢即係司法，我哋都其实系好担心最后嘅防线都会击破。因为即系已经有人向梁振英啊呢一、這个赠言，喂，你嗰啲法官委任日后都应该吓好小心喎、啊，即系对政府嘅施政，有时希望都能够相辅相成好啲、啊。你听到你都得人惊， 即系有人系好怕见到个名字叫司法复核嘅。而家咩攞翻司法复核，佢又搞到好头痕咧。其实你睇翻系，譬如近年嚟系文媒大公都社评都多次批评，即系你凡事攞司法复核，的确系即系唔健康现象。所以呢方面喺佢个思路系一脉相承嘅。 嗱，法庭咧就系好多时候就话咧系伸张正义嘅地方啦。 系 咁啊，唔单止咧嗰个系话系一个系执行嘅时候咧，唔系净系话好要落实，仲要俾人见到佢系咧 按得上公平公义啊，系啦。 好啦，咁所以我哋系普通市民都可以去法庭度去旁听嘅。咁当然啦，报纸媒体都可以去采访吓。咁喺美国甚至乎有一啲嘅系审讯咧，系可以电视直播嘅。 系 香港应唔应该谂呢样嘢咧？ 我就觉得 好似我哋直播立法会嗰啲咁样嘅情况啊，同埋啲啊新闻嘅， 而家就影相都唔得噶嘛，系咯？ 而家影相都唔得嘅，即系法官喝住你嘅，赶你走嘅，大佬吓。 喂，贿赂得唔得噶？ 你贿赂，贿赂咧就冇话一定但系咧，如果你影响到嗰个程序咧，就会有问题。譬如你拿住个板喺度话系咁话，咁啊梗系唔得。但系如果你自己，因为好坦白讲， 揸住个 iPad 话得啦。 你 note 应该呢个我唔相信有太大嘅问题。 嗱，嘛祖部经常过去都经常揾啲咁嘅高手咧，佢好静嘅嗰时跑法庭，佢又攞住本嘅扫描簿就可定定，佢唔骚扰呢个法庭，即系家父就讲，你唔好觉得你喺度骚扰紧，喂，唔该你行前啲放紧得唔得？你好似你冇骚扰个放案程序冇问题嘅吓。咁就中文报纸比较少用。 曾经知道咧，又系有啲主控官咧，就会同法官讲：，坐喺观众或者坐喺个市民嗰个公众席嗰度，一个人写笔记嘅咁样。 嗱，有啲法官系好严谨嘅，我都面对过呢啲法官。咁有时我自己觉得就，但系近呢几年咧，其实法官都系宽松咗。只要你嗰啲唔系有发声嘅工具，只要你瞓觉，你唔好瞓到有鼻鼾。不过当然如果你恰着咗瞓到流口水流埋呢，法官都赶你走嘅。即係呢类咁样，你因为法庭呢系一个尊严嘅地方。你只要唔好破坏呢个尊严呢，你静静地你画素描，讲真，即係如果佢睇到你画嗰啲画个法官丑丑怪怪，可能佢都会喝停你。 我问 你，因为佢觉得你破坏咗个尊严。 喺个法庭度去做旁听公众呢，写笔记。是不是对法庭不尊重，侵犯 了应该不是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笔记都会有被法官的质疑。但无论怎么好，你说如果用一个广播去法庭的一个程序呢，我作为律师我赞成的。因为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只会令到公众更加明白法庭怎样做。 现场直播你才可以。 我同意没问题的。 锦鸿你觉得呢， 这个可以去做一些嘅试点先，即系某啲案件可以试试先噶吓。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西班牙第四大银行 Bankia 星期五要求政府提供190亿欧元的财政支援，在同一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重组及资本重整计划不明朗为理由，将 Bankia 和另外四间的西班牙银行下调评级去到垃圾级别。Bankia 的管理层说，政府的支援会加强银行的偿付能力和稳固的程度，而在过去几个星期，投资者担心 Bankia 无力处理来自房地产业的大量坏账，令到银行的股价急跌。Bankia 是由七间地区银行合并而成，但受累于房地产不景气，财政状况令人忧虑。政府在今个月初注资45亿欧元，等同于将这间银行国有化，但政府亦都面对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的困境，难以独立挽救银行业。美股收市下跌，有迹象显示西班牙银行业的财政危机正在恶化。另外，美国下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假期，市场人士在一连三日长假期之前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54点，跌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微跌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7点，跌2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0.7%，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1.7%。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全线高收，但升幅不大。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没有操纵货币以获得贸易的优势，但就表明会继续敦促中国加大汇率的弹性。美国财政部在呈交国会的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半年报告中表示，没有法律的依据将中国列为操纵货币国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常账盈余在过去四年已经显著下降，而中国在2010年6月重新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了 8%。 而中国政府亦都承诺会继续增加汇率的弹性。不过财政部就说，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价仍然是过低，财政部会继续密切监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以及会继续推动中国进行汇改以加大汇率的弹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中方不满英国首相卡梅伦今个月初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大赖喇嘛，正展开欧洲之行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取消到英国访问的行程，转往其他欧洲国家访问。英国外交官说，两国就吴邦国的访英行程安排了一段时间，对中方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美国第一艘的民营太空船飞龙号升空三日之后，同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无人驾驶的飞龙号载住500多公斤的物资，包括食水、粮食和衣服，预料到下个星期四会由太空站再回接近600公斤器材返回地球，跌落南加州对开的太平洋。翻嚟本港，警方喺凌晨时分喺油麻地进行扫毒嘅行动，喺庙街拘捕两名男子涉嫌贩毒，并喺佢哋身上检获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500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系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升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我睇到个招聘广告，人工高，要求低，但要先俾一笔训练费。 小心是求职陷阱啊！骗徒呃求职者的手法层出不穷，例如做推销员要先俾钱买货，又要招揽新人赚佣金，做模特儿就要先俾试镜费同埋买美容疗程，仲可能是色情陷阱。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市区新界同大屿山的士以经营成本，特别是石油气价格上涨做理由，先后在今年三月底和四月中提出了加价申请。咁啊，落期收费方面咧，市区的士嘅收费咧就会由20蚊建议增加到22蚊，咁新界的士就由16.5加到19蚊，即系加2.5。大屿山的士咧系加2蚊，由15蚊起标变为17蚊嘅。咁至于头两公里之后跳标咧，就维持现价，并冇提出加价申请。嗱，运输署喺提交俾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审议嘅文件当中透露啊。市区的士业界在今年1月至4月的营运收入，对比于2011年7至12月，即是市区的士上次加价之后的头半年，相比之下收入的确是下跌的。以租车司机为例，按实质计算，营运收入是减 3.8%， 而营运成本就实质下跌 0.5%。 至于每月的平均净收入，一个租车的市区的士在收入方面是少了 7.3% 的，而新界的士呢在这个实质收入方面就减少 3%， 大屿山的士的减幅呢就达到 5.9%。 同期间石油气价格呢就不断上升，在2011年11月平均每公升的石油气呢是4.38，今年4月呢就上升到6.14，增幅达到40%。在燃气成本不断上升蚕食了业界收入之下，他们就提出了加价2蚊至2.5的申请。不过除了在起标加价这种申请之外，部分的士团体近期就提出了另外一种的加价模式，就是希望引入燃油附加费的机制。即是说在石油气价格达至到某个水平的时候，就要向乘客征收燃料附加费，而这个附加费是无需再咨询立法会或者是当局审批的，是会随着石油气价格的波幅自动向上或者向下调整。但是对于引入燃料附加费，运输及房屋局就明显有所保留。在文件当中，当局就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不时调整而独立于恒常车资调整机制的附加费，对乘客和司机都会造成混淆，容易引起司机乘客之间的纠纷。而一些不法的司机或者会以燃料附加费作为揽收车资的借口。第二点，运输局就是说附加费跟随燃料价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水平，乘客就往往难以清楚知识应付车资的金额。这两点主要就是容易引生摩擦和混淆。但是业界和部分立法会议员就认为，用这个燃油附加费来到是计算的话，亦都有它的好处，包括就是有灵活性，另外亦都不会好像传统这样加了这个收费之后，就令到车主有借口加车租，使到司机的入息就反而是因加得减。今天节目我们也是欢迎业界以至市民就住的士加价或者加价方式 是用燃油附加费定是上车落期的时候加费呢，是给大家发表意见的。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1872111。 系啦，咁啊，对港铁嘅加价，当然大家就好怒嘈噶啦。好啦，咁但系有时候赶时间，又或者你系好高贵嘅吓，啲啊，琴日我哋有啲系行业嘅人士讲，就系啲系公职上嘅需要咧吓，咁佢又会坐的士嘅。咁今日咧，我咧直播室咧就有呢个市区的士司机联委会嘅关旭华吓，早晨关生。 早晨， 早晨啊，关生。 寻日咧，你哋业界有啲代表就话咧，车主同司机咧永远喺个对立面度嘅，系唔系咧？真系？ 呢、這个当然系啦、啊，几十年来都系咁样噶啦，根本上就系、 是。咁系咪即系去到系一个阶级嘅问题咧？即系有人话咧系雇主同雇员永远系死对头嚟嘅。 啊，呢系一样 的。但系嗰样嘢系咪系阿家富你觉得点啊？系咪真系咁样嘅状态嘅咧？ 我谂即系你就系今天我哋呢个直播室本来仲有一个的士商会。应承咗嚟， 系 咁今天都唔知点解唔嚟啊？系咪呢种对立啊太紧张啦吓？咁我哋都要即系讲声啦，我哋唔系净系侧重的士司机嘅联委会，我哋都其实有请的士商会嘅，佢本来安排副主席上嚟嘅。咁、但系今日咧都即系冇办法啦，佢话有要事其他嘢。 哇！你咁嘅语调好似都系有啲含 咁唔系咁，我一来即系监制要我交代。一定要交代啦，二来就俾人唔好有感觉，就是、我哋好似啊，净系请呢、這个即系、就是、的士司机嘅联会，咁好明显呢， 喂，咁又要讲清楚，大班从来都系偏帮啲的士司机大佬噶，阿关生你话系咪啊？ 呢、這个讲道理嘅啫， 系啦，呢、這个讲道理，同埋咧嗱，坦白讲。大家都系应该唇齿相依，坦白讲、不过咧。车主咧拿住个的士牌咧，哇！嗰种嘅飙升，嗰种嘅发达，啊咁，但系每次加价咧，跟住就再加车租咧，其实呢种做法已经系令到我哋觉得系不耻啊，系唔应该俾佢继续存在。咁所以我睇下访问啊，问一问啊，关生，你觉得今次嗱，大家而家好明显立法会我哋过唔到啦，咁政府又再押后啦，咁你觉得？的士面对燃油嘅飙升，点样去令到你哋的士司机同埋车主都能够共同，即系一齐好平等、好公道地咁样工作同生活，喺面对呢个问题呢？ 其实咧，公道咧一定系自在人心嘅。佢每一次嘅加价咧，因为咧上一次嘅加价咧。逐啲讲一句就话我哋已经蚀咗俾佢噶啦，因为点解蚀咗俾佢咧？佢每一次嘅提出个加价前后咧，佢都个加我嚟做业界嘅租噶，所以咧令到我哋咧即系根本上嚟计咧就系话百上加斤嘅，所以今次佢哋提出个加价咧，我哋喺呢个执委会啊，同业界嗰方面嚟计，同前线嘅司机，都商量过唔可以俾佢加，加咗落去嘅时间，好似例如今次佢提出加价咋，我都身受其害噶啦，已经系加咗租啦，已经 吓咁、快脆偷步啊！ 系啊，起步噶啦， 系 起步噶啦。 讲讲嗰个加租嗰个幅度系点啊？ 今次咧，佢每一次咧，好似上一次个幅度咧，已经加三次租，加一次价就加三次租， 系每次加几次咧？ 夜更咧就加$10，早更咧就加$20，吓。所以令到而家咧，每一个司机咧，根本上就唞唔到气嘅。所以今次个加价，点解我哋咁强烈嘅反对佢个加价咧？就有呢个原因在喺度。因为如果我哋申请个附加费嘅话咧，就司机嚟计咧，就可以直接可以话可以抵消个燃油，嗰个使用。同埋一样嘢就系话乘客嗰方面嚟计。就是用者自付那个形式，加上一样嘢，当油价飙升嘅时间当然系加啦，当油价跌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又可以即刻 cut 咗佢，乘客嗰方面嚟计咧，又可以得益。 阿关生啊，我想攞少少资料先，继续讲落去嘅时候，即系燃油附加费，我哋再一阵间一定会详细讲，但我想讲听少少，究竟而家你哋每一个司机。每月大概平均的收入和车租那个的资料等我们都了解多一点 先。好啊好啊。 你可不可以在这里简单的资料 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就二十几年了。 是。 即是 即系对于呢个行业嚟计咧，我都系好热好热衷去做一样嘢噶。 嗯， 就系话个车租嗰方面嚟计咧，由喺旧年嗰、那个290蚊， 嗯， 到现时嘅为止咧，我哋已经升幅咗大概60蚊嘅更车噶啦。喺旧年升加价嘅时间，七月 呢个系日更定夜更？ 呢个夜更 夜更嘅 啊，夜更嘅， 嗯， 日更咧就如此类推，点类推法咧？就系、是、话早更咧就比我哋贵50蚊一更。嗯 即系340噶咯， 系啊！而家咧早更咧就去到400蚊， 嗯， 系旧车嚟噶，唔系新车嚟噶， 即系加几十蚊啊！ 系啊，加到60蚊。 咁你嘅收入咧，平均即系日更夜更收入点啊？ 我哋个平均收入咧喺上一次个加价咧，就系话即系七月份嘅加价， 嗯， 到而家今时今日个为止嘅，就系我哋平均做喺上一次就做25支旗， 嗯， 一加咗价之后咧。我哋而家个幅度咧，系跌到去18至20支旗嘅啫， 即系跌咗7支旗， 啊，跌咗5支旗至7支旗噶啦，系、 okay, 啊，系、 okay, 啊，系啊，咁、okay, 我哋 总共嘅入息系点啊？ 总共嘅入息咧，以前咧我哋入行嗰阵时咧、嗯，即系个皮费咧就占30%， 系、 嗯，而家掉翻转头咧，我哋个皮费嚟计咧就占咗70%， 嗯， 我哋平均嚟计，好似当如一样嘢，我哋做900蚊生意咁，已经系好好生意噶啦，已经系。咁你一除咗之下咧，我哋代翻屋企， 系 连一个最低工资都冇噶， 系， 吓、啊。但系有冇一个大概嘅月入嘅入息，譬如话9000啦、10000啦，定9000蚊到啦，系咪啊？ 但系寻日咧，我哋有位业界嘅人士就话，你哋大概系每间咧系平均可以去到400蚊至500蚊嘅， 嗯， 400至500蚊咧、有 系。 是做嗰啲折头党嗰啲， 系 吓，所以而家折头党亦都蚕食紧我哋， 嗯， 系咪先？ 蚕食咗好耐啦， 系啊，喺2003年沙士嘅时间已经蚕食紧噶啦，所以无形中一样嘢就话，我哋系腹背受敌噶、如果今次再加价，所以我哋咧就系话，点解今次咁强烈咧？ 系 点解司机咁踊跃咧？ 嗯， 同埋好在一样嘢，有一样嘢公道自人心咧，就话好在班议员帮手。 嗯， 如果唔系我哋真系惨啦，真系 都唔系过员帮你哋噶，系嘛？ 咁话时话， 功能界别代表运输业界嘅刘建仪就唔系帮你哋啦，佢系赞成加价嘅吓，同埋张宇仁呢两票就系当日事务委员会赞成加价嘅两位。不过当然咧，即系各有睇法，我哋唔紧要。但系问题就系头先听你咁讲咧。就反映到其实的士司机每一次加价，其实受惠嘅不是你哋，而系只系车主。佢哋唔挂得就一定要夹个头出嚟啊！最好加价，因为佢又可以加租，跟住从中取利。嗱、啊，所以我哋电话18721111，你系司机好，你系车主好，或者你系乘客好，对于的士加价咧，你应该点样睇法？嗱、啊，我哋继续讲讲关生，请教你啦。咁你头先讲嘅燃油附加费。在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究竟有没有试过燃油附加费？ 有，我们香港开埠以来呢就试过一次的燃油附加费。 嗯、 这一次燃油附加费呢是几时呢？就在中东战争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 90年。 是啊是啊是啊。 你已经入了行了。 是啊，已经入了行了。Okay, 我在这行已经是25年几了。 是、啊。因为在我的印象，我95年入局，因为有个记者前几天问我，有冇试过燃油附加费？我心里面好似有少少嘅，但系喺立法会立法局嘅年代未讨论过嘅，所以你话90年咧，好明显就系呢个阶段，而且系6个月啦，系咪啊？ 系维持咗 维持六个月，一蚊啊嘛， 一蚊一蚊， 好好好， 系每程一蚊， 系每程一蚊， 每程一蚊， 每程一蚊。 O K， 嗱，阿关生，阿林伯，我哋电话旁边咧，啊，有个的士同业联会。梁兆昌主席啊，代表呢个车主权益嘅，睇听阿梁生又点睇咧，好嘛？阿梁生，早晨， 早晨， 系昌叔你好， 系你好， 梁生系你好， 早晨，各位早晨， 系有阿关旭华，有阿林伯，同埋我阿郑家富啊， 嗯，哦，阿富哥系， 系你你系代表车主噶咯，系咪啊？ 系啊， 系，咁你点睇今次的士加价？你哋赞成嘅 嗱？我哋呢次加价嘅急速嘅时间表咧，就系、是、因为石油气，第一石油气嗰、那个加嗰、那个加幅咧，四月嘅时候咧就攀升咗6个几人钱，咁啊稍为五月度咧就回落少少，但咁所以咧就系话 我哋申请加价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是司机负担气价嘅膨胀。咁其次呢就是司机嗰个生嗰个环境嗰、那个生活指数呢就是提高咗啦。呢、這个系市民大众都明白㗎啦，提高个生活。咁第二样嘢呢，我哋车主呢呢一年内呢嗰啲成本嘅呢上涨啫，就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呢，就换句话嚟讲呢，差唔多就系平均拉扯呢，一年内呢就涨咗40%咁滞嘅。咁我讲简单讲两三样嘢啫，唔好即系大家都唔好话阻啲时间啦。第一，现所呢由旧年呢呢、這个时候呢就系第三者16000几嘅啫，但系而家去到19000。咁第二样嘢呢就系话轮胎，旧年呢个时候呢就系420元一条。咁现时呢去到就590啦。咁换个波箱呢就系话去年呢个时候呢就系1800元左右。但是现在就去到3000元。 明白明白。阿梁生啊，不如这样。嗱。 是。 我知道百物腾贵这个一定是的啦。但问题就是呢，想你都了解一下或者澄清一下。嗱，譬如在立法会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每一次的士加价，车主就会加租。跟住你刚才讲的士车主都好多要面对加嘅。咁我相信你每年你哋嘅车租都会加一次嘅。我相信一定会啦。 唔止㗎。 唔止添係啦，关生话唔止。咁但係你因为的士加价攞住个理由就係话燃油上升。咁但係燃油上升，坦白讲呢，就係每个司机揸车出去入个油。哇，大佬你諗下，嗰啲对佢哋嚟讲，如果你一方面支持加价，另外一方面好快又加车租，咁呢班的士大佬咪仲辛苦， 磨心嚟㗎。 一年比一年辛苦㗎啦，已经係。 係呀。 嗱嗱，我讲一向呢，我做咗几十年的士啦。 係。 一向嗰个的士加租呢都係冇话即时加租，同埋呢佢係要睇住个市场。 阿梁生啊，而家我哋直播晒关晒俾我知啊，我哋都未曾通过加，佢已经加咗，佢话佢个车主已经加咗价啦。 嗱嗱嗱， 即係你冇、這個、你冇同事、不过预先加咗咋嘛，係咪 唔係嗱，呢啲呢我就唔知道个别点样啦，大多数呢我哋一条征收费呢，我哋都顾住司机，因为点解呢，司机系我哋嘅前线同埋大家嘅合作嘅伙伴。 阿昌叔你单口车主嚟嘅。 好，我听听阿关生讲。关生你点样回应啊梁兆昌啊昌叔呢个睇法呢？ 阿昌叔嗱，即系咁讲，即系而家呢喺上一次加价嘅时间呢，大家都知道系加几次租㗎啦，已经系。好似今次宣布加价啫，我都系身受其害㗎。在5月16号啊，我已经加咗租㗎喇。所以至于你先头讲得到呢，就话个燃油附加费话益嗰个嗰个司机係啱嘅。但係嚟计你哋加价嘅时间呢，你根本上呢就係话呢，喺个前后脚嗰个加租呢，令到我哋呢点解咁今次咁强烈嘅反对你哋呢，就係话即係我哋根本上由我哋个期数啊跌得个，你应该有一统计下，你啲司机亦都感觉到，我哋每一个有个期数，事实上嚟计，系上一次加价喺20元嘅时间，20元啫，我哋个期仔啊，全部一跌晒落嚟噶，去到18之期至到20之期嘅啫，所以今次如果我哋恐慌，今次再加价，你哋又前后脚咁样加租，喂，司机都系人嚟嘅啫。而家连最低工资都冇㗎喇。我哋站喺嗱，由阿培哥死咗到而家嚟计，我都企咗喺呢个行20几年啦。我哋睇到点样行法㗎。 嗱，一般嚟讲呢，我哋呢真正呢就係 要睇轉調整收費後嗰個環境嘅收入。我從頭先都講啦，司機大家都係夥伴嚟嘅，你揾得到食，我哋車主又開心，但係冇理由啊！你又揾唔到食，我哋又搏命咁樣話隔咗，呢個係無力。 張叔啊，張叔啊，關生咧，即係俾我好強烈嘅感覺就係，佢哋又未必係即係揾唔到食。不过揾得好辛苦， 冇啖好食啊！ 即系喺度吊紧盐水咁，你唔做做开唔做又唔得，系嘛？就人哋就以为哇，你发达啦，加呢个呢个加的士加价，你哋咪越嚟越好啦咁。但系佢哋就唔系吓，更数可能越嚟越长，期数越嚟越少。嗱，呢个就系即系大家要明白，即系大的士大佬同埋车主之间嗰个利益嗰个冲突嘅问题，我就想问下张叔，你对于燃油附加费嚟去取代话咁样即系嘅的士加价呢一个，你哋嘅会嘅立场系点咧？ 嗱，我哋即系平常议论咧吓，话如果系话嗰个燃油附加费咧，对于产生咧系嗰个市场上咧。有时你又加，有时又减，嗰、那个搭车嘅咧真系无从适应。大佬，点 会无从适应啫？适应好快嘅啫， 深圳啲 系嘛？ 喂，我哋交电费都有附加费，用煤气都有附加费，坐飞机有附加费吓。 嗰啲咧电费啊，或者煤气嗰啲咧，佢就白纸黑字写住。但系你呢啲咁嘅咧。啊！唔知几时？喂，我搭车啫，大佬。 相叔， 我唔 附加费你都试过噶啦。 啊，试过我都知道，试过一次啫。问题你话嗰、那个加减嗰个问题，第一，乘客与司机有时有个误会响度；第二，换句话嚟讲，咁 阿昌叔，我想问下你，你有冇揸过的士噶？请问？ 揸咗成几廿年啦， 哦，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而家嗰架车啊，你知唔知打出嚟嘅时候嗰个收费表会点样写噶？ 个收费你嗰个 呢个昌叔揸嗰时候可能未有， 而家咧而家有冇揸？而家唔系而家嗰种单都有附加费噶，你架车唔行紧嘅时候咧， 唔系啊，我知道啊，你想做呢样嘢咧。就实得，但系咧，我头先讲就话，你嗰个做出嚟咧，令到嗰个司机有钱同嗱，好似四月份咁，六个几人钱一升，而家咧就又跌翻五个几啦。好啦，咁六月就六四月讲就话五月要加噶啦嘛，系咪你明白我意思意思啊？都要有十日八日啦咁。好啦，得到五月咧减翻嘅时候咧，又六月到咧，嗰个又七月到咧，又话要减啦。咁你哋认为喂搭车会有乜成日又话加？ 阿昌叔啊，阿昌叔啊，我回应我回应你呢一点啦，好唔好啊？第一，误会咧唔会好大嘅啫，因为即系只要运输署白纸黑字喺个的士里边车身里边写得清清楚楚。而家呢段时间燃油附加费例如话一蚊咁吓，每程咪一蚊咯，简简单单嘅。如果你第二个问题，你话唉嗰啲即系你讲紧滞后嘅问题啫，其实讲嚟讲去就系滞后嘅问题。咁如果你话唔用燃油附加费，用一次过加价，咁就对啲乘客咪仲唔合理？对啲即使大佬租车嗰啲，因为你咁样而家都租咪仲唔合理，所以咧嗱，昌叔对唔住啦，即系我尊重你嘅意见，但我不能够接受你呢一种嘅解释，因为冇误会嘅，只有我哋而家要讲公道。如果你哋支持加价，似乎对车主、对乘客系对呢个司机同对乘客系唔公道嘅，就系咁简单。 但最后一都要话噶啦，我哋嗰、那个嗱、好似我哋。沙士嘅时候的士减到200多元咁就点啫？佢冇生意，我哋要减噶啦，大佬。 嗰阵时梗系要减啦。哎呀，即系你用沙士嚟讲啊，昌叔啊，关生系咪啊？ 哎，真系冇得讲， 冇得讲啊！ 生意咧，你一定系要减，要大家要同舟共济。我头先都话啦，你系有生意咧，大家要换句话嚟讲，佢支出佢又大。我哋个访问连支出又系大， 你明唔明啊？咁变咗咧就系、是、 我哋听到好多司机租车嘅时候嘅讲法，就话你哋做车主嘅加到尽嗰度惨啊嘛，就系、 是。哎呀，我 好啦，嗱，张叔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希望咧嗱。即系政府就系出年三月前都唔会加价，即系但系日后系点咧？希望你哋车主咧都要体谅一下乘客同埋司机咯，好嘛？多谢晒你。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的士申请起标加价两蚊至两个半，但部分的士团体反对。原本倾向批准加价的运输及房屋局改变立场，话要等待业界达成主流意见之后，先至重新考虑加价的申请。五市区的士司机联委会主席关旭华在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时话，强烈反对的士加价，话每次加价他们的车租亦都被上调，加重了成本的负担。 佢每一次嘅加價咧，因為咧上一次嘅加價咧，逐啲講一句就話我哋已經蝕咗俾佢噶啦。佢每一次嘅提出個加價前後咧，佢都個加嗰啲加我哋做業界嘅租噶，就係話百上加斤噶。所以今次佢哋提出個加價咧，我哋喺呢個執委會啊，同業界嗰方面嚟計，同前線嘅司機都商量過，唔可以俾佢加。今次佢提出加價咋，我都身受其害噶啦，已經係加咗租啦。 正在美国纽约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说，同由家乡山东逃到北京的哥哥陈光福失去了联络。陈光福早前在北京为被控故意杀人罪的仔陈克贵找辩护律师。陈光成在纽约大学宿舍附近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在北京的朋友已经找不到陈光福，未知道是不是被人捉了去山东。陈光成又担心在内地的家人可能受到当局更加严重的报复，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兑现承诺，对山东尽快展开彻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中方不满英国首相卡梅伦今个月初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大赖喇嘛，正是展开欧洲之行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取消到英国访问的行程，转到其他的欧洲国家访问。英国外交官话，两国就吴邦国的访英行程安排了一段时间，对中方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西班牙第四大银行 Bankia 星期五要求政府提供190亿欧元的财政支援，在同一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重组和资本重整计划不明朗为理由，将 Bankia 和另外四间的西班牙银行下调评级去到垃圾级别。Bankia 的管理层说，政府的支援会加强银行的偿付能力和稳固的程度，而在过去几个星期，投资者担心 Bankia 无力处理来自房地产业的大量坏账。 Bankia 是由七间地区银行合并而成，但受累于房地产不景气，财政状况令人忧虑。政府今个月初注资了45亿欧元，等同于将这间银行国有化，但政府亦都面对着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的困境，难以去独力挽救银行业，有可能要寻求国际援助贷款。美股收市下跌，有迹象显示西班牙银行业的财政危机正在恶化。另外，美国下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假期，市场人士在一连三日长假期之前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54点，跌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微跌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7点，跌2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0.7%，纳指升2.1%，标普500指数就升1.7%。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全线高收，但升幅不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是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就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才子尤清源，巧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轩。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凤大茶楼。 One Big Family。 Hola mis amas。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banyak。 Mohon mohon syukria。 Khob khun ma khab。 Aap sabka bohon bohon syukria。 佢哋咁开心，咁大声， 讲咩啊？ 他们说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尼泊尔节目，快点大声点告诉你们身边不同族裔的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那就要再大声点啦 ,Digital V, we are the family! 为帮助新来港人士融入社区，关爱基金会为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提供6,000元津贴，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在2011年10月3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递交申请，申请表可以在指定地点索取或在关爱基金网页下载，要了解详情请打3118-1818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嘅吓。 呢、这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8:38啊！直播室仍然系有呢个系市区的士司机联委会嘅关毓华先生。刚才我哋就同业界嘅位车主阿昌叔倾过，咁阿昌叔讲到就系咧，好体谅啲司机嘅，下下咧第一、第二吓，第一就系、是。的士司机嘅系生计问题，但系听落嚟又吓、啊，好似佢又觉得唔系啊，佢哋又冇加得咁快，但系啊喺我哋嘅直播室嘅关生就话唔系，啲车主啊偷步加价添啊， 而家未加价，加车租都已经加咗车租啊，关生冇阴功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你听佢系得阴功， 无奈啊， 嗱我哋继续呼吁啦，即系18721111，即系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或者你系车主好、的士司机好，或者系乘客搭惯的士，点样睇的士加价呢个问题？ 嗱、我哋喺网上都有朋友系参加提出意见，阿 Danny 咧就话咧系引入呢个燃油附加费咧就弊家伙，因为无需呢个审批，咁你又可又冇监管，咁而佢又话咧实整咧对司机都唔一定有好处嘅。仍然车主继续会加租噶，关生点睇啊？ 燃油附加费咧就系、我哋司机嘅梦寐以求嚟嘅， 系 就希望一样嘢，唔好俾到佢哋个藉口 去加租，好似而家今次加租个前后脚咧，喺上一次已经加咗三次至五次租噶啦。喺、今次咧未加租、未加价咧，未实行啫，佢已经系加租噶啦。 系、 所以咧，我哋梗系当然系希望一样嘢，就话燃油附加费，希望我哋司机系可以直接去得益，乘客可以话可加可减，用者自付呢个原则啦。跟住咧就系话咧，点解佢哋今次咧，佢哋提出呢个加租呢个问题？突然之间，以往嚟计咧，以我个经验嚟计，喺呢个运输处开会咧，从、来未人试过咁快可以递到上去立法会嘅。 系啊，今次都算快。点解咧？你有咩观察咧？ 以我个睇法同埋消息嘅来源咧，就话咧有高官帮啲车行去尽快去将呢个加价呢个幅度咧去递交呢个立法会，希望一样嘢。在这个立法会完了的时间呢，可以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加价，亦都可以叫加租。 关生富哥，郑家富，我闻到啲糯味。如果有政府官员在这咁样协助业界，我想知道佢系咪就嚟退休呢？ 系啦， 佢喺做呢件事嘅动作嘅时候，有冇私人嘅利益 咧？千丝万缕嘅关系，系咪啊？咁唔挂得，似乎运输署内部对于同车主之间嗰种嘅另类嘅官商勾结，系咪令到即系呢种的士加价呢一种嘅工作咧，系嚟得咁快啊？关生，你系咪即系暗示有呢种咁嘅可能性咧？ 如果冇，我都唔会讲。 啊，真系犀利啊！关生今日咧啲内幕消息啊，林伯，我喺立法会咁耐，坦白讲，我就冇证据，不过我某程度上面都感觉，点解运输处有 合理嘅怀疑系嘛？ 系啦，啲合理怀疑，再加上埋关生作为前线员工， 廿几年 联委会主席，我相信关生讲得出，我哋喺立法会一定要跟进，究竟呢个另类嘅官商勾结系咩？不过咧，嗱，听众刘先生咧加入我哋呢一个嘅讨论啦。早晨啊，刘生。 早晨啊，阿家富。 早晨， 早晨，早晨。 阿林伯，仲有关先生， 关旭华先生系 点啊？ 咁我点到最呢个死穴嚟噶？根本其实 系 车主咧系死穴嚟噶， 系 就嗰个牌价， 系 你睇个牌价嗰、那个飙升咧就睇到噶。 你系 八十万， 你系咪业界啊？ 喺度揸系， 你系业界，你系司机嚟嘅。 真系我业界，我梗系知道啦，系咪啦？咁咧衰嘢系嘛？ 唔系我知啊，你系司机定系车主啊？ 我司机， 司机 OK， 好，请讲。 我点解嗱？我点咁样打咗过嚟咧？ 系 第一，你有八十万喺度炒，睇住佢飙升噶啦，我哋八十万咧，佢停咗成十年都有，差唔多系咪啊？ 系冇错冇错冇错， 一路飙升到200。去到沙士嗰阵时候咧，到300万， 系 三百万跌翻落嚟250万，我哋睇住噶，系嘛？沙士嗰时候点解佢嗰个车主啊个联会话250万，又话我要车租又减咗，但系你牌价都跌咗啊嘛， 而家咧 唔系啊，你牌价跌咗成几十万啊嘛， 系 阿刘生，而家个车价嘅车牌几钱啊？ 啊！ 而家几钱？ 而家就570万咯。 570万， 系咯。咁你喂呢个系咩数嚟噶？系实数嚟噶。 系 每个月都要供噶。系嘛？你系咪政府系咪应该有啲责任啊？ 即系梁振英政府咧，除咗要压抑楼价，都可能要压抑呢个的士嘅牌价。 系应该关注下 嘅， 要关注嘅 工具啊嘛， 冇错， 我哋嘅生财工具嚟噶嘛， 冇错冇错。 我哋系每月都要俾钱噶嘛，大佬系咪啊？ 系。 所以你政府唔关注个炒卖嘅问题，我哋点样解决啦？我哋冇办法解决到噶。 好，刘生， 你个牌价加咗，你我哋先车租先加。 明白明白，不过刘生我想问， 冇根据嘅问题啊嘛。 啊，刘生真系好怒气啊！听啊听啊，不过刘生可唔可以停一停你？我想了解一下你点样听我哋呢个电台噶？你嘅车度又系装咗机噶啦嘛？ 我听呢个 iPhone，OK 我哋呼吁的士大佬咧就装多啲机啊，咁啊可以即系乘客都听到。 我呼吁同业啊多啲听你哋大班台，因为你哋系我哋低机下市民嘅。 而家唯一你哋发声嘅渠道啊， 啊上去香港电台唔接我哋入， 系接都唔会播你。OK， 商台就小马大帮忙，一句讲晒。好多谢你刘生，好跟住仲有一位司机大佬陈生，关生啊撑你啊。喂，你好陈生。 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 系，请讲。 点啊？头先嗰个枪叔咧，头走咁早流流咧，喺度讲大话咁 乜嘢？講到口窒窒啦，加租係咪先？佢個啲加租嗰啲理由咁牽強嘅。喂，波箱一年日日個個月換㗎。 系心中有数啊！我都 系啲波箱年嘅两年先换一次，底日就三年先换一次。 系 轮胎咧 就半年先半个月，唔系半年 半年系半年先换一对。 你啲租都系加100蚊啫嘛，大佬你而家计下，你早夜加，好似我旧系2010年投入行，而家加到100蚊升到20蚊嗰支， 系 佢加咗三次租， 系 每一次系加10蚊、20蚊，我入行嗰时插条锁匙系5嚿水啫， 系嘛？ 要六 嚿 ，OK， 六嚿水。咁你喺度讲埋大话，喂，仲有，喂，你而家咁样加法，咩嗰啲咩成本嗰啲嘥气啦，大家同行都知咩事啦。 啲藉口嚟嘅啫，阿陈生， 阿陈生，你咁你哋一定要去咧立法会度向呢个啊郑家富嗰个咩交通事务委员会讲下先得喎，真系吓。 我哋其实系仲有请讲，陈生。 行内里边啊，啲落马洲几难做啊，而家啲落马，你好深圳翻落马洲嗰啲，喂。有啲老鼠黨喺度㗎，機場有啲老鼠黨，好似尖沙咀嗰啲收黑錢㗎， 係咪啊？ 先至俾你埋位。我同 我哋會叫警方跟進㗎，係 啊。以前啲酒店都要㗎，係啊，酒店都有啲咁嘅安排㗎。 我上次上去運輸局嗰度啦，佢哋都係話警方會聯絡，跟進。 啊，陳生啊。嗱，你讲呢个老鼠党嘅问题咧，日后我哋多个渠道就系我哋呢个即系数码电台嘅 多啲打电话上嚟得噶啦。 你真系你打嚟， 你 等我哋 嗱，十个人有九个 我知道，但系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有啲叫假乘客， 我知道 假乘客咧。 诶，我都听过， 走上嚟冇噶，18蚊都出去，话就话你听去荃湾去乜。点知原来咧，喂，闸口又落，你吹佢唔着啊！ 好， 你又排咗过几两 嗱，阿陈生 嗰啲 啊，多谢你嘅意见嗱，我请你，我请你将呢一啲嘅资料咧。啊！我希望出面同事都或者你 讲晒上去， 你讲俾我哋听， 我 会同你 我个 record， 所有都知道晒，咪又系咁样。 唔系，冇气馁，冇气馁。我哋有同事而家，阿陈生，我哋有同事同你再记录低，我同你喺呢度同电台嘅同事一齐跟进，好冇？多谢你啊！ 呢个警务处长好负责任， 冇错啦， 好强噶。 跟住咧嗱，我哋有啲唔同声音啊吓，的士。市车行车主协会常务副主席阿叶生，叶生 早晨， 叶生你好， 早晨， 关玉华， 早晨， 关玉华喺度吓，你系赞成加价噶啦系嘛？ 唔系，我哋只系话一样嘢，就系普通，我哋表达翻我哋喺营运上面嘅困难，同埋嚟讲就系话嗰个经营成本上面增加咗嘅时候，我哋都系要出嚟保障翻我哋嘅前线司机个收入。同埋车主嘅收入，双方面去平衡翻一个理据嘅啫， 唔系而家问题咧，阿叶生啊，我想请教，其实点解你哋觉得燃油附加费？头先阿昌叔讲咗佢嘅睇法啦，但燃油附加费喺立法会各党各派都支持噶噃，阿关生作为即系前线的士司机，亦都系即系支持嘅，点解车主觉得燃油附加费系不能？接受嘅咧， 我哋车主协会呢个立场嚟讲咧，从来冇反对过， 从来冇反对过 政府加燃油附加费。 系， 我哋只系话各方面大家 多谢你支持， 一齐表述咗，就系话喺收费标嘅加价同埋燃油附加费情况之下，边一样嘢快捷而令到前线嘅司机去争取到佢哋嘅收入，我哋。一路以来都系冇反对。 不过你咁讲，即系等于冇讲过嘢啫。即系你加价又得，燃油附加费又得。不过似乎你哋车主嘅代表不嬲就啊，即系加价快啲最好啦， 快啲，跟住又会系阉啲司机系咪咯？ 呢一样嘢情况就话唔系喺我哋车主嘅责任嚟嘅，系咪先？系政府俾出嚟嘅责任嚟嘅。 唔系，而家问题就系政府要听你哋。啊！不过咧，你哋的士嘅会太多啦，即系几下个。究竟边一个先真正能够代表到车主，边个代表到即系司机？ 咁啲公务员咪啱晒咯，嗰啲问责局长咪就话咯，咁鬼麻烦啊！吓，梗系仲简单啲方法啦。 香港地一样嘢，700万人里边有一个反对声音嘅时候，咁香港政府嘅做嘢嘅官员嘅话，你话佢系咪话要听呢个人嘅说话？ 好， 系 阿葉生，我簡單，我簡單問你一句啦，簡單問你一句，如果而家因為政府各自啦，冇可能加價啦，而家問題就係三月之後政府可能如果燃油再飆升，繼續飆升，你哋嘅立場覺得，如果要選擇一樣，究竟你燃油附加費啊，定係加價？ 咁嚟講，我哋會要求政府係加價嘅， 咪係咯。 但係我哋亦都唔會反對個燃油附加費嘅， 冇可能兩樣一齊， 最好兩個一齊加添，你就啊？ 點解唔可以？點解唔可以兩個一齊啫？ 哇！ 啊！个司机嚟计咧，仲百上加斤噶啦，会 咁唔系啊？因为嚟讲，而家个燃油附加费系俾个司机嗰个费用啊嘛。而家所有司嗰、那个对嗰、那个司机团体系咁讲嘛，系咪？咁但系嚟讲，嗰、那个我哋而家个保险费、那个维修保养嗰、那个费用嘅时候又如何咧？ 阿叶生 系咪？咁嚟讲， 好多的士大佬，好多的士大佬都讲咗， 唔系今日噶， 系啊，嗰啲嘅开支。你唔系日日都有，唔系月月都有，系咪啊？而且你哋嘅车费咧，你哋嘅车租年年都系加紧嘅。 生，你唔系话俾我车的士啊，都要换波箱嘅，都要换胎噶系嘛？ 喺上一次加价嘅时间咧，你哋都系咁样讲法噶啦，都一样咁讲法。 冇错， 喺上两年嘅时间都系咁样讲。 一样嘢嘅数据就系话，旧年嘅四月同埋今年嘅四月。我哋所有嘅经营嘅成本增加咗33%，你又相唔相信呢？ 我可以同你讲，由油揸车嘅年代咧，到而家咧，嗰、那个维修咧，你想唔想攞个资料啊？我可以叫边个攞俾你？ 冇问题，呢、這个绝对可以。 我叫阿彪攞俾你 嘅。因为一样嘢，运输处上边有绝对有呢个数据，唔系我哋可以俾出。作出嚟假嘅，系咪先？因为如果我哋冇咁嘅数据俾运输处支持，或者甚至乎运输处睇到个数据系点样嘅，佢亦都唔会批俾我哋加价，或者甚至批俾我哋新。 阿叶生，你又记唔记得我哋喺油揸车嘅年代，我哋验车啊，我哋要摆低个车几多日啦？你而家摆低个车几多日？我哋嘅维修费嗰个大验嗰个价钱系几多？仲记唔记得啦？我想你想唔想你想我吓、啊？你记唔记得？ 你讲俾我听得唔得？你两个一定记得，我唔知。 我哋听众唔知噶， 系点啊？关生， 唔 系阿叶生，等等，我想关生讲俾我哋知。 当日咧喺油揸车嘅年代咧，我哋每一架车嘅大验啊，要摆低三日，最少就15,000。 我讲俾你听啦，好唔好？ 阿叶生停一停先，你停一停，因为等我会俾时间你讲。阿关生，你继续讲。 当其时咧，就系话呢个价钱咧就唔可以走甩噶啦。验车嗰方面嚟嘅咧，少少嘢啊都要整到妥妥当当噶。而家到而家为止嘅时间咧，就话你每一次验车大约2,000多元至3,000元到。早上嚟就晏昼走，就即系话时话，你个皮费点会重啊？系咪先？加上一样嘢，喂，而家个维修费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噶，系比起以前油揸车嘅年代啊，我可以敢胆啊，我都直接做过车主。话时话一样嘢，可以话嗰个幅度啊，系跌咗30%噶，可以讲啊，呢个计数机出嚟计系最好噶啦，呃唔到人噶。 好，阿叶生，请你回应。 白关生，你既然你咁讲嘅话，若果喂， 系继续 讲啊，系 听到。嗱， 当年嘅壁力皮换嘅时候系100多元啫嘛，你唔用翻呢个嚟同我讲。 壁力皮 当年系嗱，我亦都明白，当年验架油揸车7,000多元， 唔止10,000元， 日本翻新嘅进口零件。而时代唔同嘅时候，有时代 有单有据，我仲可以我 keep 咗我以前啲单据喺度噶。阿叶生。 当然嗱，一样嘢，今日今时今日嗰个车壳嗰、那个 讲到车壳，仲好，你讲到车壳就仲好，以前就7年嘅啫，而家行咗12年都未劏啊， 啱啊， 系啊，而家行咗12年仲行紧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个油揸车你系要大超焊，而家嚟讲行咗10年嗰、那个车壳嗰、那个沙板仲可以唔穿唔回啊。 系啊，你赚啲5年钱就赚够噶啦。 嗱，两位， 真系 阿叶生、阿叶生、关生，大家停一停。嗱，好明显，我听你哋嘅对话咧，好多资料咧。嗱，叶生，你好多资料你系站不住脚嘅。你成日讲，即系你好坦白讲， 你哋作为车主一啲维修嘅成本咧，我唔相信你喺某一个时段，你唔会系反映喺你嗰啲车租嗰度，我唔相信嘅。如果嗰啲维修系有加价，你一定喺每年嘅车嘅车租，你一定都系继续加噶嘛。而家问题就系关生提一样就系、是，之前嘅的士嘅维修减咗三成。呢、這个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他是讲紧一个大验的减了三成。 嗯。 是不是他讲紧一个项目的验车的三成。嗯。那如果常长我跟你讲的话，在。 那车租有没有减到三成啊？ 不是先。听我讲埋呢句先。如果他用我以前油渣车的时代，那个保险是三千几蚊咋。 嗯。那我记得是没错。 三千几蚊。那如果我纯粹用了这个三千 几蚊。你加租加 几 钱啊请问。 是啦，你加租加几钱， 你问 加几多百分比。 OK， 如果你咁问我嘅。 喂，我有我入行嘅年代是95蚊租咋。而家几钱租啊， 嗱，当日他油渣车卡几钱租，你问下他先。今日我架石油汽车，我系收紧佢几钱租？嗱、 嗯，阿关生讲讲，啱啱关生就想讲啊，叶生你停一停，关生车租点啊？ 95蚊柴油车到而家石 喺我入行嘅年代啊，系即系话时话一样嘢，我65蚊亦都揸过，而家揸咧，我而家仲系揸紧夜更，去到350噶啦，旧车嚟噶，嗰架车已经系十年噶啦、 嗯， 以前就劏咗噶啦，而家你就赚多三年啦已经，而且有啲车咧。亦都系讲话，以前七年，而家行到十二年啦，而家00年用油渣，用呢个石油气嘅，而家仲喺度行紧噶啦。你根本上嚟计咧，喺呢五年啊，净系赚车价已经赚够噶啦，唔好话加租啊，净系加租嗰方面嚟计咧，就话咧你加幅几多钱，大家心中有数啦。你问一问啲司机啊，叫啲司机打电话上嚟，踊跃打电话上嚟，可以否咗你呢个决定嘅，根本上就系、 是。嗱，关生。 系， 如果你嗱，我同你计个一样嘢啫。 系， 如果嗱，你纯粹你一个车壳、验疏牌费、维修保险，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哋车主绝对喺你手头上边嘅，起码超过6000蚊一个月，系你用咗嘅，我车主完全冇掂过嘅。咁如果你话我纯粹减咗呢6000蚊嘅话，呢每日我有200蚊喺你哋司机身上用咗嘅，我车主完全冇见过嘅。 话时话一样嘢，上次加租加几次，大家心中有数啦。 阿叶生啊，咁啦，阿叶生，叶生，咁啦。嗱，我明白你哋车主咧，当然有你哋嘅睇法，以及甚至你哋认为你哋嘅困难。但我希望你哋都逆地而处。第一，你哋个牌咧已经系哗哗声啦，发到真系猪头咁发。嗱，因为时间问题，唔好意思啊，叶生。 喺运输处里边，嗱呢个牌照方面，喺运输处里边从来冇计入个经营成本里边。 嗱，叶生，我明白呢个运输处头先啊。 我哋做车主呢一方面嘅，唔喺呢个司机立场嚟讲嘅，我哋一路有加。 阿叶生啊，叶生， 叶生有冇谂过可以有可加可减嘅租车方法可以吓？ 嗱，你话我哋车主曾经有冇减过租啊？你问下关生， 沙士， 沙士咯。 大家嗰个环境唔得嘅时候， 你唔揸嘅车咪摆度咯，你唔减。嗱，叶生咁啦，今日即系冇办法同你长谈、嗯，不过只系寄予你哋车主一句，唇齿相依。 嗯， 有时都要睇睇好辛劳一日揸十几个钟嘅司机嘅生计。佢哋就手停口停，你哋嘅车牌个牌咧，哇发到无伦，跟住系咁收租，咁嘅话咧，其实我希望车主你系赚少啲嘅啫，但系对于司机嚟讲咧，佢手停口停咧，佢一加价可能对佢哋更加赚得少咧，嚟去生计系即系不保咯。我觉得呢个系希望你哋即系体谅体谅，好嘛？叶生，多谢你。 可能有个情况唔同就系、是、单头车主同埋嗰个系有个车行又好唔同嘅。一阵我哋都同阿关生再倾下。 系，所以咧，关生嗱，时间咧，头先你先啱讲，你原来揸夜更嘅，我真系好多谢你。你一定好多钟都未瞓啦，系咪？ 冇错。 你个样唔似揸夜更， 我 精神过我 呢个电台，我要恰咗两个钟上嚟，冇办法。 恰两个钟，哇，就可以。头先我见你同阿叶生对话咧。我睇到有团火，嗱呢团火咧，我觉得即系好多司机如果都听到咧、 嗯， 我觉得佢觉得你咧系真系都即系作为联委会主席咧有你嘅身份，兼且有你嘅理据，我哋继续咧喺呢个问题咧嗱，因为出年三月之前都唔会加，但系睇怕咧呢、這个课题系没完没了， 啊，我希望咧立法会嗱、啊，我就十月就唔系我噶啦，啊，我亦都宣布咗唔会参选，但我希望咧林伯，我哋喺呢个平台继续监察政府，特别系关生讲运输处有潜在嘅可能一啲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啊、或者系官商勾结。啊，关生，你最紧要呼吁你啲大佬司机打多啲听我哋节目，多啲打上嚟。 收到收到， 好嘛？咁希望咧，我哋呢个课题继续努力为呢个的士呢个加价问题咧系平反。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的士申请起标加价2蚊至2.5元，但部分的士团体反对。原本倾向批准加价的运输及房屋局改变立场，话要等待业界达成主流意见之后，先至重新考虑加价的申请。市区的士司机联委会主席关旭话，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时表示，强烈反对的士加价，话每次加价他们的车租亦都被上调，加重了成本的负担。 他每一次的加价呢，因为呢上一次的加价呢，逐啲讲一句就话我哋已经蚀咗俾佢㗎啦。佢每一次的提出个加价前后呢，佢都加我哋咗个业界嘅租㗎，就係话百上加斤㗎。所以今次佢哋提出个加价呢，我哋喺呢个执委会啊，同业界嗰方面嚟计，同前线嘅司机都商量过唔可以俾佢加。今次佢提出加价咋，我都身受其害㗎啦，已经系加咗租啦。 咁关旭华又话，今次运输处就的士申请加价嘅处理特别快，咁质疑有高官协助车行加快处理加价申请。 佢哋提出呢个加租呢个问题，突然之间，以往嚟计咧，以我个经验嚟计，喺呢个运输处开会咧，从来未人试过咁快可以递到上去立法会嘅。以我嘅睇法同埋消息嘅来源咧，就系话咧有高官帮啲车行去尽快去将呢个加价呢个幅度咧去递交呢个立法会，希望一样嘢喺呢个立法会完咗嘅时间咧，可以第一时间咧就可以加价。 咁喺商台节目上，的士商会主席黄宝强话：，过去一年经营同维修成本大幅上升40%至超过1倍。佢唔反对实施燃油附加费，但就担心喺执行上会有混乱。而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杜新堂就话：，司机成本主要系车租同埋石油气价，咁实施燃油附加费可以直接令司机受惠。到了美国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说，已经和逃离软禁抵达了北京的哥哥陈光福失去联络，担心哥哥被中国当局拘留。陈光成再次促请中国要公正对待自己仍然在国内的亲人。西班牙的第四大银行 Bankia 星期五要求政府提供190亿欧元的财政支援，在同一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重组和资本重整计划不明朗为理由，将 Bankia 和另外四间的西班牙银行下调评级去到垃圾级别。 Bankia 的管理层说，政府的支援会加强银行的偿付能力和稳固的程度，而在过去几个星期，投资者担心 Bankia 无力处理来自房地产业的大量坏账，令到银行的股价急跌。 Bankia 是由7间地区银行合并而成，但受累于房地产不景气，财政状况令人忧虑，有可能要寻求国际的援助贷款。美股收市下跌，有迹象显示西班牙银行业的财政危机正在恶化。另外，美国下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假期，市场人士在一连三日长假期之前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54点，跌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微跌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7点，跌2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了0.7%，纳指就升2.1%，标普500指数升1.7%。 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同法国股市全线高收，但升幅唔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系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7个发射站，其中6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在5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7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90%地区。 亦即是话 ，DBC 数码广播 5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啊！ 退伍军人症是由退伍军人肝菌引起的。这种病菌可以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特别是在暖水当中。长者、烟民、酗酒者，还有免疫力较弱的人，会有较高机会因为吸入受污染的雾气而染病。妥善清洁和保养供水系统，有助预防这个病。如果免疫力较弱，应饮用煲滚的水，和避免使用产生雾气的设备，例如加湿器、淋浴等。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旭华，嘉宾：黄英奇。 早晨，早晨啊，林伯，我哋送走咗啲的士大佬。好火热嘅讨论之后咧，就嚟咗一个文化人， 系 啊，阿黄英奇， 可唔可以讲话叫疑似系新嘅系文化局局长咧？ 吓、啊，咁呢个就阿黄英奇，你接唔接受呢个名衔咧？ 早晨先啦，早晨， 阿林伯上得呢个台咧，都大家都知道。大概是咩结果㗎啦。不过呢好多谢黄英奇呢接受我哋嘅即係专访啦。咁、呢就今日我同阿黄英奇我话即係上嚟倾倾啦。因为黄英奇確实呢喺好多文化艺术圈子嘅人嚟讲呢佢摆咗好多心喺呢一方面。即係如果坦白讲香港嘅文化艺术嘅推广呢嚟去有一啲类似好似黄英奇嘅有心人呢我哋文化艺术师能够真正多元。黄英奇，你点样睇我哋未来文化局嗰个发展同埋嗰个定位呢？ 哇！如果咁样讲咧，郑家富可能要讲好耐嘅。 得，我哋俾时间你。 今天张曙光教授当时又接受咗阿董建华嗰个委任去研究应该点做，开始都得噶。 我觉得我哋政府咁多公共政策里边咧，文化系好唔同嘅。嗱、你教育政策你点闹佢都好咧，佢有啲嘅文件俾到你睇噶嘛，佢有啲政策俾到你睇，咁大家亦都系有讨论。但系文化政策系好无形嘅。我谂你从来冇见过一本白皮书叫文化政策白皮书咁样，你做咗咁多年立法会议员。但是呢如果你问究竟香港有没有文化政策呢， 我觉得有㗎喎、 嗯。 因为政府系每年用起码28-29亿到呢系投放落去文化。当然呢二十几亿呢大部分都系落咗去民政局同埋康文署嘅公务员啦、场地管理啦、节、目制作啦等等。但系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呢就系、是我哋唔系好知，同埋我哋唔系能够好清晰地讲得出呢啲政策背后嘅理念。我举一个例啦。如果文化政策而家系讲钱，由即系开波要讲钱啦。喺呢二十几里边，除咗公务员嘅分配同埋一啲灯油火蜡咧，如果你真系话直接同一啲艺团嘅拨款、节目嘅拨款咧，基本上我哋香港有九个团咧。是攞咗好多嘅资源嘅，呢个系 大嘅团啦，嗰啲 九大暨南艺团，暨南 就透过呢艺术发展局吓， 唔系艺术发展局，系民政局。 民政局 ，OK。 咁咧就我自己粗略估计咧，起码占六七成嘅。咁另外咧就艺术发展局咧，而家系资助中小企嘅啫，系资助一啲中小型嘅艺团。佢哋嗰度有冇几千万嘅拨款咧？唔够一亿啊，就拨俾成四五百个团。 系 啊，咁好啦，即系如果你话个饼咁切， 嗰度都有大户同小户啊，嗰度都有系啊。 冇错冇错，即系有啲中户同埋小户啦，有啲中户咧就 大中小户， 有啲中户攞几十万，但系嗰啲大户咧，真系唔系话妒忌噶，佢哋系攞几千万一年嘅。 系 啊，但系要营运一个管弦乐团系确实需要嘅。我无意系话管弦乐团啊、芭蕾舞团啊，呢啲嘅大嘅团体系唔应该攞到咁多嘅资源。但系呢一个咁样嘅格局咧。是由我做市政局议员开始呢已经是这样的了。即是我们都是有几个大的团体，然后有无数无数的小的团体。咁经过十几年，我九五年做市政局议员啦，到市政局已经是杀了已经是有十二年。到而家都是个生态环境呢都是九大，同埋呢就是有无数的细。咁即 系几多细到啊？如果数目 数百咯， 数百嘅 吓，因为你睇下每年嘅演艺学院咧，毕业嘅同学都有好多啦，都有一二百系净系睇戏剧。咁佢哋都需要出嚟去揾工作。佢哋如果冇得喺话剧团啲大团去揾工作嘅话，佢哋就会喺一啲佢哋自己出嚟去创业啦，自己出嚟组织剧团，然后去问康文署啊等等，系攞资源去做一个制作，做一台舞台剧。但系铺铺清噶嘛，你俾佢四十万去做，几多场都好咧，佢系一定要有始有终，仲要交个核数报告，如果唔系第日就审计处又要去查噶啦。嗱、咁样样嘅时候咧，我觉得如果我哋睇翻文化政策咧，这个生态环境有咩问题咧？咁、那个问题就系有边啲人去谂紧点样去促进呢啲嘅二百小啦吓，呢啲小嘅艺团或者艺术工作者咧嘅成长咧，是真的可能冇嘅 喎。黄英奇如果讲到呢度咧，如果俾你作为嚟紧嗰任嘅文化局局长，你嘅政策或者你嘅工作首要， 冇得如果咁假设性。 唔系即系嗱，当然啦吓，即系即系。 咪从一个民间人 士，你期望，如果你即系因为你确实，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可以做一个影子嘅角色咁样。 但系即系你期望点样将九大团？几百个小团在这个文化艺术的发展里面，大家都能够共冶一炉之余呢，是大家互相辉映，而不是有大细超或者有一些即是令到我们觉得是分配不均的情况。 我想在艺术工作的领域呢，不可能用均等的概念的。 Okay. 当然我们要找一些怎样是有潜质的人呢，我们是作出培育的。我觉得任何局长都唔可能系一个人话事嘅。我哋而家呢一个世代系唔可能系由上而下噶啦。但系我觉得成个资源分配嘅政策系非常之落后。喺过去十几年嚟系未经过全面嘅检讨。同埋而家啲资源咧系每一个单位咧个方法都唔同嘅。譬如康文署净系买节目嘅，佢好似一个节目嘅文化嘅买版咁样。咁佢系即系佢中意你呢个剧。就叫做风波茶杯，咁佢咧就去买， okay. 然后跟住就俾几多钱你， 当你系外判咁样吓， 系啦， 咁佢仲有好多安排嘅， 服务提供嘅，佢 有注 场嘅，然后有赞助你场地嘅好多款式嘅都系。 冇错啦，咁即呢啲款式，咁然后去到创意产业嗰边咧，我哋头先讲艺术啦，咁佢系以项目为主嘅，又系有始有终嘅，佢一定要你做，譬如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咁啊做完又要交翻盘数俾佢。咁但系你有一啲你话我想做一啲长期嘅研究啊，持续发展，点样推动我哋电影业继续发扬光大咧？有好多嘅资源咧，如果你唔能够好具体地话俾佢听有一个项目嘅话，你都好难攞到资助。所以总括而言，我觉得成个文化艺术政策，包括埋创意产业嗰方面咧，成个资助政策系需要全面咁样去睇一睇，十几年嚟都冇睇过。 系嘛？我自己咧，阿林伯、阿黄燕琪，我都曾经参与过一啲小型剧团叫力行剧社嘅演出嘅吓，八十年代吓。小弟第一套 要青年嘅时候啊， 小弟第一套喺大会堂有人买飞入嚟睇我做话剧吓，就做个王子嘅 系哇。 呢、這个力行剧社咧，就如果黄燕琪你一定知啦，即系阿凌家勤啊、林大庆啊嗰啲吓，即系而家都已经系相当一把年纪之余，你都觉得同有时同我哋讲，唉，啲即系申请资源或者租场啊，都有困难。因为佢哋做好多暑假嘅时候做啲即系儿童劇嘅。 完全啱啦。 係咪但係租场 一年前要申请㗎嘛。 剛才我哋讲到钱啦，第二个问题面对而家成个文化政策或者文化发展呢係空间啦。空间呢就康文署或者以前市政局不嬲，佢哋都系起一啲叫做表演嘅空间、展览嘅空间。咁呢个咧就喺成个制作过程里边，就去到最后一环噶啦。咁你首先要有作品，你要有工作室。如果你要做一台舞台剧，你系要彩排嘅空间。 冇错， 彩排嘅空间喺边咧？咁我谂你以前排戏系咪喺工厂大厦咧？咁啊， 我哋以前排戏咪借嗰啲 学校， 借学校礼堂， 唔系啲咪有时但系借啲咩芭蕾舞学校嗰啲地方咯， 系借唔到 租 啲 咪唔系借。 呢十年八年就大家因为工厂大厦啲租，佢哋仲可以负担得到，于是咧就好多好多嘅表演系啊，就快唔得啦。嗱，而家剧团咧喺新蒲岗。哇！新蒲岗真系有十几二十间啊，好犀利噶！净系喺一堆同一条街嗰啲工业大厦里边咧，佢哋就系租咗个几千尺嘅单位，咁咧就都几蚊尺嘅啫，到而家仲吓，咁咧就喺嗰度排戏。咁呢个几好啊！咁啊，视觉艺术嗰啲咧就喺火炭啦，玩 band 嘅朋友咧就喺观塘啦。 观塘系嗱，各位啱啱可能起身嘅吓，扭开我哋呢个数码电台啊，你听到黄英琪啊？曾经盛传是我们文化局局长的一位人士，如果你想对于文化艺术对于香港有什么心得，你想跟他对话呢 ,187211,187211, 大家可以尽快可以打来跟他谈。不过黄英琪我有个问题，这是很个人的问题，你是一个律师来的。 你都是啊。 什么推动你在这个文化艺术即是这么热衷呢？即是这个即是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听到你个名字我都是啊，为什么这个他这么热衷这样 呢？我还有做教育啊， 当然 创意的一个学校的校监来的。 那你在这方面你自己个人的心得可不可以在这里你不用那么硬邦邦讲政策住，讲一下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方面的呢？ 文化藝術是好受人忽視的一樣嘢，咁當然呢個係個人嘅興趣。我記得我自己選到做市政局嗰年咧，就係95年啊。 九五年 啊，嗰時即係坐隔離位係金麗威同陳國亮咁樣。 OK OK， 咁 陳國亮而家未起身嘅，聽唔到。 佢係我哋監製嚟嘅。 OK， 咁喺嗰個時候咧，入到市政局咧，咁啊如果係攞到票，又或者係即係多啲市民認同嘅，就係要做食物環境衞生嗰方面啦，或者係康樂啊、公園嘅空間。咁啊文化嗰個 panel 啦，個委員會咧就比較少人做。咁我就話，我不嬲對文化藝術自己有好多個人嘅興趣。咁於是咧，我就話，咁我亦都想做文化委員會。咁啊入咗去做咗嗰個委員會嘅副主席。 咁喺嗰度咧就系咁样浸咗几年咧、 嗯， 我觉得市政局系一个好好嘅历练嚟嘅。 系 你立法会都唔能够系自己去批准一啲拨款噶嘛，但系你知道喺市政局系可以嘅。博物馆点样营运，图书馆点样营运，呢啲嘅表演场地、文化艺术中心，以至到一啲文化节目嘅拨款背后嘅准则，点解呢个艺团可以俾佢咁多钱，呢、這个艺团又唔俾咧？咁当时仲有啲争议嘅风波啊，有个海报啊，林奕华。有个海报又话系有啲淫亵啦，咁呢啲好奇怪嘅问题，即系将所有嘅问题咧就喺呢啲委员会发生。咁、但系我发觉咧，市政局嘅工作咧，佢哋从来冇做过检讨，亦都冇做过前瞻，亦都冇做过任何嘅五年计划。都系年复一年吓，萧规曹随咁啊。电影节每年都做电影节，艺术节每年都资助艺术节咁。咁我就喺市政局做咗几个月咧，就慢慢认识一啲文化界嘅朋友。佢哋讲到俾我听佢哋个苦况，咁跟住咧我就提出一个动议，啱啱喺个时间廊度揾翻出嚟嘅，因为我摆落个时间廊， 即系最近开翻出嚟嗰个， 最近开翻出嚟嗰、那个，咁我就话要系为文化系制定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呢个系当时嚟讲都好少人咁样提嘅，咁当时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道我讲紧乜嘢，咁大家就话认同啊，冇人反对，咁跟住就成立咗一个文化嘅五年计划嘅工作小组，咁咧就。由我担任主席啦，咁所以我对文化嘅兴趣或者对政策嘅兴趣咧，系由嗰时开始嘅。咁如果你话文化点解重要咧？我自己会咁样去解释，我自己亦都冇龙应台咁嘅文采，但系龙应台讲过一句说话，佢文化就好似一粒方糖咁咧，系融入水里边咧，就个水就系生活。如果我哋生活里面冇文化嘅话咧，我哋嘅精神嘅富足咧，系真系失去咗好多嘢。 但系咁多年嚟咧，仍然咧系政府咧就系有嗰个资源咧，就佢差唔多系包揽晒所有文化艺术嘅活动，系由佢去搞噶为主吓。 冇错啊，商界投放嘅资源唔算多嘅，赞助嘅资金都唔算多嘅。呢个系同教育啊，同医疗啊有好大嘅差距。咁点解商界咁冷淡咧？当然有嘅，有好多都都算系好热心。 太古集团比较都喺呢方面都活跃啲嘅， 但系其他嘅就唔觉得佢系摆喺优先咯。佢会系扶贫啦，医疗啊、教育啊等等。 但系我哋系咪应该喺学校度应该培养大家对文化艺术嗰个系浓厚嘅兴趣？就唔系单单就话系读书咧就要学识读好佢之后就考试攞高分咁样吓。都讲过话咧系一人一艺术嘅学校噶。 哇！呢啲好似系上世纪讲嘅， 但系到今日都做唔到、啊。 个问题就系冇一个 champion 咯。我觉得呢一种嘅捍卫者咧，系每个政策领域都要有噶。一谂起郑家富，谂起交通咁样，即系有 关于就嚟谂唔到噶， 有地铁问题咁，一定要去揾佢噶啦，即系冇其他人。 不过黄英琦咁样睇，即系嗱，我记得起喺我嘅即系大家喺香港嘅成长咧，曾几何时咧？香港俾人哋觉得一个文化沙漠，即系有一段时间， 我 觉 得呢个系好错嘅讲法嚟。 唔系好耐之前，即系譬如七八十年代嘅时候，文化沙漠，文化沙漠。但系嗱，头先阿林伯讲嗰点咧，嗱，你如果而家嗰啲小朋友咧，个个都一定唔系弹琴，唔系学琴就学跳舞，即系好多呢啲嘅艺术嘅学习。但系能否凝聚成为一个社会，大家对文化艺术嘅尊重同欣赏咧，可能系另外一个层次嘅问题，系咪咧？ 我谂郑家富，我哋好多人对文化嘅睇法咧，系俾港英政府系误导咗嘅。当时咧文化咧就系等同于演艺，而文化咧亦都系好似系好娱乐性丰富，即系总之大家去调剂下生活嘅啫咁。咁但系其实唔系，绝对唔系咁样噶嘛。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个文化发展系弱嘅，只系经济发展强嘅话咧，其实系有好大嘅缺失喺里边。如果你睇到纽约、睇到伦敦，佢哋经济发展嘅同时，亦都系有文化嘅发展。文化发展唔系净系唱歌跳舞，文化发展可以喺社区里边，亦都基层嘅市民咧系更加需要文化嘅生活。 有人好担心就系如果政府系好强势或者好一个系话我哋有个文化政策，咁于是好惊嘅。 咁啊喺阿董建华嘅年代咧，就揾过张信光教授咧，就成立咗一个系文化嘅委员会，咁啊出咗报告，后来话咩以民为本啊，咁后嚟就唔知点解就摆入书柜度。 林毓华，你好 记 性啊，好多人唔记得噶啦。 系啦，好啦，咁既然咧喺新一届嘅政府度咧，就梁振英就系话，我哋嚟个文化局，甚至有局长添，咁。在报纸我都有听过你有讲过的了，不如你再跟我们讲一次，就是如果有一个文化局局长，当然最好有个龙庆台这样的是 质素、 文采又好、又到民间很多文艺术文团有好好的、接触有交往、我们香港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基础，有个文化局就可以推动到令到文化呢的是样呢，就说是百花齐放这样呢。 我谂要好睇咧，嗰、那个局第一步会做啲乜嘢？我期望文化局第一步咧系要做一个全民嘅一个文化政策嘅讨论，甚至乎系做一个文化政策嘅白皮书咁样咁、样出嚟。我谂而家我哋制定政策真系唔可以闭门造车嘅， 真空唔得 嘅。一定要系由下而上，一定要系大家要有好深刻嘅讨论。我亦都希望我讨论唔系净系讲紧钱。我觉得而家有好多嘅唔同嘅利益集团啦，佢哋就觉得啊，第二个文化局究竟会俾多啲钱我定俾少啲钱我咧？嘅完全系用个钱出发去睇呢个政策。我自己期望文化局是真的可以去做一个 champion， 做一个捍卫者，做一个倡议者。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文化局是真的做这个文物保育的专员啊、文物保育呢、这个政策都在文化局的话呢，咁佢係应该係好硬正嘅，佢应该係企起身佢见到係有一个古建筑、可能係因为一个道路扩阔工程咁係要被推倒啦，佢会唔会企起身，佢会唔会出声呢？咁咁啊，仲有啲仲争议性嘅嘢，因为广播政策呢就喺科技局嘅，咁版权条例呀、知识产权署亦都会喺科技局嘅，二次创作边个去捍卫呢？咁文化局会唔会捍卫返二次创作？就话喂，呢、这个都唔系会为呢个原创者带嚟严重经济损失㗎，咁点解要要反对二次创作呢？咁佢会唔会咁样起身讲呢？我觉得文化局系有呢、这个绝对需要系去做呢个角色。你睇旅游啦，旅游而家我哋嘅旅游产品呢就系购物同埋购物嘅啫。咁 广东道同广东道。 冇错啦。但系我哋嘅本土文化发展系旅游产业好重要嘅一环。我哋以往投放好少资源。 我哋可以有文化旅游得㗎嘛。 我哋其实每个社区呢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故事。而家你陆续会睇到有啲另类嘅旅游呢系带佢哋行一啲嘅社区嘅，行深水埗啊，行长沙湾啊，系真系要收钱㗎。$100啊$80一个人啊，咁带你去食蛋挞啊，咁系好啲西人好鍾意㗎。咁我觉得每一个社区都系佢有佢文化旅游嘅一个特色。系等我哋发掘。 不过黄燕琪即系头先阿林伯嗰个问题，我想继续跟进咧，就系、因为我自己都感觉，我亦都有好多市民有时倾开咧，文化局当然好多地方有，好多民主嘅国家都有吓、推动文化艺术同埋康乐等等、体育等等，但系香港咧最弊咧，而家最令人担心吓、最得人有部分香港人可能会担心。就是梁振英政府底下的文化局会不会是搞一些的思想统一的教育， 甚至规范意识形态的， 就不能够令到文化多样化。你刚才所讲，你越讲我就觉得应该是你做啦。不过问题就是现在不是、 现在说许 晓辉、先生、这个是许晓辉，那你人觉得呢，即是有一个主导是对整个对文化来讲可能是走向一个偏向的而不是多元的。这个你担不担心呢？ 1872111, 如果你都是一样担心呢，我们继续一阵间都可以大家接听电话。但是黄燕琪、你新闻之前可不可以几分钟解答一下我这个忧虑呢？ 我知道好多人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唔担心，但系我唔系一个坐喺度咧就日嗌，我好担心，好担心，而系完全唔做嘢嘅人嚟嘅。 我觉得文化政策因为政府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政策的领域呢，在过去十几年你会看到民间是主导的政策。最清晰的例子就是西九啦。2004年西九本来上马的啦，就是一个由地产商主导的方案，但是当时民间的朋友包括我是非常反对这个方案。 反西九。 于是呢就梁文道等等啦，咁就我哋成立了这个西九民间评审联席。我哋做咗一年几嘅工作，我哋系即不断去写文啊、倡议啊、卖上立法会啊，然后我哋登全版广告啊、联署啊，我哋乜嘢都做齐晒。咁去到呢、这个曾荫权上台啦，咁到许仕仁咧，去到2006年咧，系终于咧就系放弃咗呢个方案。当然我知道咧，呢、这个绝对唔系净系民间嘅功劳啦，佢有其他人嘅喺度。都喺度嘈啦，但係即係你会睇到政府喺文化政策唔会系好强势嘅，从来唔系好强势吓。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要睇公民社会啦。公民社会嘅朋友会唔会系一个即係好强嘅好全面嘅监察者呢？ 所以我就系即係担心呢，系一个180度嘅转变，即係话由过去民间好强，只係话政府你冇一个好好嘅咨询，冇一个好嘅规划，只係好似做緊判头咁判下呢个判下嗰、那个，至到而家一个强势政府180度改变嚟，去对文化嘅艺术可能另外一套呢，令我觉得系加诸于艺团嚟讲呢，可能会影响佢哋嘅发展。嗱，我哋新闻之后諗吧，好嘛，继续同黄英奇倾。如果你呢 ,187-2111 都可以打上嚟呢，一齐大家相互讨论文化艺术嘅发展。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度被盛传会出任下届文化局长的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总监黄英奇，在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节目时表示，他对于艺术的文化和的兴趣是源于在95年担任文化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 文化艺术是很受人忽视的一样东西，当然这个是个人的兴趣。我记得我自己选到市政局那年就是95年入了去做了那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咁喺嗰度呢就係咁樣浸咗幾年呢，博物館點去營運，圖書館點去營運，呢啲嘅表演場地、文化藝術中心，以至到一啲文化節目嘅撥款背後嘅準則，點解呢個藝團可以俾佢咁多錢。咁但係我發覺呢，市政局嘅工作呢，佢哋從來冇做過檢討，亦都冇做過前瞻，亦都冇做過任何嘅五年計劃。咁我就喺市政局做咗幾個月呢，就慢慢認識一啲文化界嘅朋友，佢哋讲到咩嘅听佢哋嘅苦况。咁跟住呢我就提出一个动议，啱啱喺个时间囊度搵返出嚟嘅，因为我摆落个时间囊。 即係最近开返出嚟嗰个。 最近开返出嚟嗰、那个。咁我就话要系为文化系制定一个五年计划。 咁的士申请起标加价2蚊至2.5元，但部分的士团体就反对，咁原本系倾向批准加价嘅运输及房屋局改变咗立场，话要等待业界达成主流意见之后，先至重新考虑加价申请。咁市区的士司机联委会主席关旭话，咁接受本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访问时话，强烈是反对的士的加价，说每次加价他们的车租亦都被上调，加重了成本的负担。 他每一次的加价呢，因为呢上一次的加价呢，逐啲讲一句就话我们已经蚀了给他了。他每一次的提出的加价前后呢，他都加我们业界的租的，就是说百上加斤的。所以今次他们提出的加价呢，我们在这个执委会啊，同业界那方面来计，同前线的司机都商量过不可以给他加。今次他提出加价的，我都身受其害的了，已经是加了租了。 咁关玉华又话，今次运输处就的士申请加价嘅处理系特别快，咁质疑有高官协助车行加快处理加价申请。 佢哋提出呢个加租呢个问题，突然之间以往嚟计咧，以我个经验嚟计，喺立喺呢个运输处开会咧，从来未人试过咁快可以递到上嚟立法会嘅。以我嘅睇法同埋消息嘅来源咧，就系话咧有高官帮啲车行去尽快去将呢个加价呢个幅度咧去递交呢个立法会，希望一样嘢喺呢个立法会完咗嘅时间咧，可以第一时间咧就可以加价。 到了美国的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说，已经和逃离软禁抵达北京的哥哥陈光福失去联络，担心哥哥被中国当局拘留。陈光成又再次促请中国要公正对待自己仍然在国内的亲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中方不满英国首相卡梅伦今个月初会见西藏的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展开欧洲之行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取消到英国访问的行程，转往其他的欧洲国家访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的骤雨，稍后的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零散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6%。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山火。 当然啦。 仲有啊，唔好喺郊外乱咁掟烟头，烧完嘢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咦，前面有山火、啊，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紧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才子游清源，巧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轩。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嘉宾黄英琦。 早晨，早晨啊，林伯， 系啊，黄英奇风波人物嚟嘅吓，咁啊，头先我哋新闻前就讲紧咧，就话将来啊呢个特区政府嘅文化局会唔会系俾人哋咧系担心成为一个系规范我哋嘅系意识形态嘅一个部门？有人担心就死啦，呢个可能会唔会成为一个中宣部咧？咁啊，真系啊， 吓喺呢度之前咧，我当然系要澄清一下，許曉輝咧，我知佢係小姐，不過點解講佢係先生咧？係曾經咧係有我哋一個藝人嚇、謝安琪，係有人問佢，喂而家許曉輝做文化局局長，可能你點睇啊？哦，咁謝安琪話：，我唔係好認識許曉輝先生。嗱，坦白講，即係話其實許曉輝呢個人咧，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咧，我都好少見佢。 係。 不过我虽然我知佢系小姐，不过香港好多文化艺术嘅人咧，对佢都唔认识咁解啫。 先生实在称呼女士都可以嘅， 都可以啊， 都可以嘅， 可以嘅，系好尊重嘅讲法， 即系尊重嘅讲法，冇错啦。 所以咧，有人讲咧就话 有几个可能咁、嗯，一个就马逢国，一个就系黄英奇，然后嚟先至跳出一个系许晓辉呢个名噶嘛。咁于是有人就话 ：Ada， 你堕马、哦，咁你觉得你有冇入到闸先？ 有冇曾经入闸咧？ 即系我唔明，即系咩叫马，咩叫上马，咩叫堕马啦？咁我谂一切都系都系一啲嘅传言啦，传言嘅嘢我就唔评论啦。 但系呢个真系官方都讲话，你系非常之适合系做局长嘅人选嚟嘅。 我觉得我的角色在公民社会是好玩啲。继续在公民社会去发声啦。在过去嗰十年里面坦白讲文化艺术政策的推动呢 是由公民社会开始将来亦都应该是由公民社会呢由下而上咁去推动啦。 一讲文化的时候好似大家就諗起一啲好高雅嘅艺术。就是文化系咪应该包含得仲阔啲呢 咁呢个咪我就话系港英政府系误导咗我哋咯、嗯，就系、是、觉得文化有殿堂嘅、嗯，即系你要起一个文化中心，你要去买飞先入得去睇嘅，同埋有阵时可能好闷嘅，唔识睇嘅咁，但系文化系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嘅，油麻地嘅街头有我哋嘅文化， 榕树头、 张大熙啊， 深水埗一啲嘅店铺、一啲嘅老字号，亦都系我哋嘅文化。飲食啊，亦都係我哋嘅文化。搶包山，長洲嘅搶包山，亦都係我哋嘅傳統嘅非物質文化。以前係大家唔去推廣，亦都唔去講呢樣嘢，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話：，文化關咩我事啊？我都冇文化咁。你唔可以冇文化嘅，我哋每個人都有文化。呢、這個電台但亦都係一種嘅廣播嘅文化。 黃英奇即係文化當然係啦，其實有文化都有粗鄙嘅文化啊嘛，係嘛？亦都有温文爾雅嘅文化啊嘛。所以我哋係擔心嗱，你今日坐得喺我哋中間咧，都不得不即係我哋有時啲嘅一啲嘅揣測好，或者係即係文化始終係有左中右嘅文化添。咁好多人。你虽然话系假设啦，又或者你唔想去评论啦，我都明白，我都唔想强你所难。但最令人担心嘅就系呢啲传言咧，系因为你过去曾经啊同泛民喂行得近啲、啊，你嘅理念，听你头先所讲，我作为泛民一员，哇，好撑你、啊，可能就成为死亡之吻。系嘛？就俾中聯辦下令，喂封殺，因為咧我哋已經有個張炳良入局啦，又多個黃英奇，點搞？於是乎咧，建制派咧就向你封殺。嗱，大家如果1872111，你都有共同嘅睇法，或者係撐啊黃英奇嘅，哇，同佢傾傾呢個文化。呢、這个嘅政策嘅都可以打嚟， 老夫我哋唔知阿 CY 点谂啊，但系头先你咁样讲法，咪几好大和解先至系吓，咁先系一个融和嘅社会啊嘛吓， 咁所以咧，黄英奇，你都不得不喺呢啲问题上边咧，呢、這个确实系社会嘅反应。你对呢啲种咁嘅讲法，你睇一定有睇啲报纸啦，系嘛，即系呢种咁嘅讲法，你睇完之后有乜感觉嘅咧？ 唔系，我只可以讲咧。文化局长呢，我觉得是一定要认识文化，是一定要去对文化政策有深入的了解。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将文化等同了文娱，或者等同了唱歌跳舞，那就真的大错特错。文化是深入社会，深入基层。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或者是不是可以，是应该有他一个文化权利的。我睇到喺无论喺台湾或者新加坡，甚至系乎我哋内地嘅城市，有好多嘅文化嘅活动或者系文化嘅方法咧，系可以去提升个社区，可以凝聚个社区嘅向心力。我哋而家真系唔系讲紧咧，就系即系唱台戏俾你听咁简单。 系， 所以 嗰 个局长本身，即系我系想走翻个局长或者系个局咧。其实将来要做啲咩？即系呢个讲法咧，就我觉得系会好过净系话啊。是揣测是边个咯？ 唔系啊，黄英奇，你回避，我知道你好吃力答呢个问题，但系我都希望你明白咧。我想今天你上到嚟咧，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想知系你内心嘅世界就是，就话作为可能俾人哋标签咗你系同泛民行得近啲而堕马啦。嗱，呢啲讲法系唔系我哋而家揣测啊？确实报章等等系有评论，你睇到呢啲评论。咁你係擔唔擔心日後其實呢個文化局係不能夠接受好似類似你呢啲比較開放對文化藝術比較認識嘅人， 你叫佢做文化白皮书，喂，到时可能佢淨係听阿爺讲啊，做嗰啲可能样板戏，咁就点呢？呢啲就係我哋嘅担心、嗯、你担唔担心呢？ 係，咁你剛才都问过我㗎啦，咁我系我同你一样，都系听到好多嘢。咁咧就，但系我系一个好自由开放嘅人咧，都唔系始于今日。由市政工嘅年代开始，我自己系睇文化政策，我都会系用一个好包容、用一个自由开放嘅态度去睇。咁当时喺个市政屋里边啊，亦都有啲建制派嘅议员，亦都系有民主派嘅议员。咁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共处嘅。咁呢？几年嚟呢我唔知道我咩倾向啊，因为我自己都冇做议员啦，因为我由08年起决定唔选啦，我决定喺返个社会里面我做一啲嘅教育啊，做一啲嘅年青人嘅创意嘅推动嘅工作啦。但係朋友里面呢，咁確实都系民主派多啲嘅。咁呢度 有冇后悔呢？ 咁解要后悔啫？呢啲全部公开㗎。我喺铜锣湾个办事处其实同何秀兰一起分租㗎嘛。 哦， 呢啲大家都睇到嘅，唔系秘密嚟嘅。 既然咧你唔去讨论你自己系咪一个系合适人选，有冇邀请过你唔紧要。如果我哋当而家系一张白纸嚟嘅，叫你提名，你会提名边三个人咧？ 啊，呢个都好难谂。 黄英奇、黄英奇、黄英奇啦，系咪啊？ 啊，多谢。 如果我话系荣念真咁，你会排喺第三嘅个位，系一二三系三啊，定二第第一咧？ 林英华好难，好难咁样睇嘅。我谂我哋首先真系要倾。呢、這个局长本身佢要有啲咩能力啦，佢当然要认识文化啦、但佢亦都有執行嘅能力。我哋有啲艺术界嘅前辈啦，好似 Danny 嘅荣念真咁呢，佢真係一个思想领导嚟嘅。佢有好多嘢，但係佢已经係年纪比较大啦，我唔係话佢冇精力，身体都几好。但係即係我亦都睇到，如果文化政策嘅推动呢，你有阵时真係要落手落脚嘅。咁、我哋究竟将嗰个比重係摆喺摆几多系喺嗰个成个政策嘅构想啊，个前瞻啊，个策略嗰度亦都系有几多咧？就系、是、个推动同埋成个官僚系统咧，系真系要同你一齐行、啊，系、真系系愿意去推动呢件事。你每一个局都系嘅，我唔知点解咧，可能因为人物嘅关系啦。文化局咧系似乎喺呢个五司十四局嘅成个架构重组里边咧系成为焦点。但系我自己都担心通讯科技局噶。因为文化局好似成日将我名字拉埋一齐咁啦，但系通讯科技局咧可以讲得即系放啲啦吓，即系通讯科技局系广播政策嚟嘅，唔通大家唔担心咩？佢会睇住唔同嘅电台嘅，即系所有电台都会睇电视台嘅发牌。佢但系佢只系从科技去切入去睇得唔得咧？而家我哋呢啲嘅科技基本上系内容主导嘅。咁佢会点睇内容呢？如果佢纯粹系用一个 I T 嘅角度去睇，我觉得就有好大好大嘅漏洞嘅。 过往喺广播管理局嘅时候，佢有用个节目守则嘅，佢都有吓。咁不过又唔会教啲电台点做啦，就唔会好似阿罗范超芬咁教啲系媒体点做采访、点样提问啦，即系吓。 冇错。不过咧嗱，我哋咧呼吁咗啲市民就打入嚟啦。当然咧，我哋都知道文化艺术咧，好似好高深咁，其实文化咧都系每一个人生活里边嘅点点滴滴啊！我哋电话旁边有曾先生， 早晨，先生， 系各位早晨， 早晨，先生， 好，系，我谂啊，梁振英咧就设立个文化局咧，有意图控制新闻、文化、言论自由。我谂市民咧不要受蒙骗啊！ 系嘛？ 我依然应该要反对。其实呢个问题咧，切落去咧，将来都好大问题噶。其实， 黄英奇， 我反对切呢个文化局噶。我系一个小市民嚟嘅啫。 我谂曾生啊，就忧虑之余咧，要多啲留意，多啲监察，多啲发声咯。 系咯，我谂 而家未发生嘅系嘛？即系而家个局又未成立到，成唔成立到都系一个疑问。成唔成立 到 都系一个疑问嚟嘅。 到啲成立咗反对已经迟啦，喂！到啲成立咗再反对已经迟啦。即系趁依家仲系咧，呢立法局咧应该问清楚，究竟呢个设立呢个局系即系用作用系咩嚟嘅先得噶嘛？系咪？文化咧呢个嘢又好广阔嘅，都唔知点讲。 唔知点讲 啊？ 系 啊！今日头先黄英奇尽量用45分钟都讲咗好多嘅啦。即系问题就系究竟个政府嘅主导同埋个形式。点样系令到我哋冇咁担心咁解嘅啫，黄英杰 系啦，冇错，你哋讲得好啱啊，其实差唔多讲晒我啲嘢。 系好啦， 市民咧，即系好多都唔知咩事嚟噶，其实。 好多谢你，曾生， 咁我因为都继续有听众打入嚟，我哋听多啲同黄英奇嘅对话，好嘛？周生，早晨你好， 早晨 ，周生， 麻烦晒。其实咧，我就好尊重阿黄小姐同埋正话你哋讨论嘅。不过咧，就有一样嘢，我觉得就算你话撑阿黄小姐做文化局长，你问我，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边个人做我咁嗰个嘅取态都一样嘅啫。 嗯。 不过喺而家呢个社会里边咧，我觉得文化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大家互相尊重。 系。 即系如果你能够互相有尊重嘅时候，先能够建立到文化。因为文化每正阿黄小姐都正阿都好强调嘅啫，每一个人所做嘅嘢其实本身就系一种文化嚟嘅。 嗯。 即系有人可能中意你，譬如正阿郑生老家，有啲人中意弹琴啊，点解你一定要弹琴啫？点解唔系咁弹小提琴啫？小提琴先好噶嘛，一种文化。但其实弹琴都系一种文化嚟噶。只要佢做出嚟，就算做个公仔，好似好核，即系艺术标准，有啲人好中意用艺术标准啊，好核突咁。但系而家有啲人都话，其实呢个系嗰种风格嘅表现嚟啫嘛，嗰种性格嘅表现，呢种可能都系一种文化。即系我觉得反而系嗰个关键就系大家能够互相尊重。但我觉得而家呢种嘅环境底下，尤其一种咁功利嘅社会嘅底下咧，就好难有呢样嘢出现。 咁你阿周生，咁你对未来文化局嘅期望系咩？ 我。冇噶，我其实我喺我里边咧，我只系觉得如果真系有文化局嘅话咧，就推动啲人去欣赏一啲叫做喺某个程度叫做优质嘅文化。咩叫做人类嘅优质嘅文化？譬如好似我正话同你哋一位即系未播嚟之前都讲，以前石器时代啲人攞石头去揼嘢啊，锯嘢嗰种咧文化之一嚟噶。但我哋而家有冇人用呢种文化？冇噶嘛，即系大部分人，我唔知啊，可能仲有啲人都仲用嘅呢种。但系有一种嘢就系有一种前进嘅，即系我哋会觉得我哋呢种嘅文化系先进过以前嗰啲。即是说我们就是要大家互相去发掘有什么叫优质的，譬如去欣赏音乐，为什么要欣赏音乐呢？究竟是不是只是欣赏音乐，就是想听到个人在发癫打人那些，是不是叫优质文化呢？因为如果我们听了音乐之后，能够令到一个人能够很平顺，大家很理性去讨论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在某方面我们觉得这种是优质的文化，只不过是郑生就说样板戏啊，或者那些东西。但不要忘记，你问我都不是那么赞成，因为如果样板戏就个个一样的话，就是倒某。但系而家你又调翻转头，有啲人而家就开始发掘翻文化大革命嗰度嗰啲嘢出嚟，研究当时嘅文化、哦。即系你谂一谂嚟知道，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个特质。但我哋就希望学到一样嘢，就系大家互相尊重。 好， 不过喺啲极端嘅时候就会产生好多问题啦。 多谢你讲得相当好啦。 我补充一句啦，即系周生话边个做都冇所谓咧，其实 有所谓， 有所谓嘅、 啊。有所谓嘅。 局长嘅价值观咧，系真系取决于佢嘅政策嘅取向。 冇错。 咁你睇下而家龙应台咧，佢个政策取向咧，佢就话文化系扎根于喺一啲嘅一啲乡下一啲嘅地方嘅，于是咧佢就决定咧就系走匀晒由北到南，即系去唔同嘅社区、唔同嘅镇、唔同嘅乡咧，希望佢哋可以揾翻佢哋嘅文化特色出嚟咁。 好，我哋继续听听众嘅电话18721111啊，陈先生 早晨。 喂，早晨啊，大细班。 系早晨， 早晨你好， 黄英奇。 我又赞咗你，今次第二次通通电话。 系 嗱，关于刚才咧，系已经系一个喺文化水准里边咧，我认为咧比较高啲咁多啦。如果你话佢同啊台湾嗰、那个，佢都自认啊，唔够班啦。咁、但系咧，经过胡欣威里边咧，连续几个礼拜啊，几日啦，猛咁去贬呢个人，佢越闹得多咧，我觉得咧。我哋嘅未来咧就越更加唔揾佢唔得嘅。 嗯。 啊，譬如我点解咁讲咧？我而家唔你讲咩文化乜，因为你点解你知道咧？ 陈生，我暧昧喎，咁啊讲清楚开名得唔得啊？ 开咩名 啊？你话胡欣威踩边个啫？ 哦，踩个许小姐咯。 得。 哦。 你自己个人睇法系点啊？咁、哦。 啊，嗱，我就觉得佢咧，嗱，佢本来咧，佢就应该系踩得好啱嘅。 嗯。 佢讲咗好多次啊，我因为我有捞咧睇到，而家我除咗系听捞嗰、那个。听捞嗰个电台嘅啫， 系 咁，但系另外每弯嚟讲咧，你知道咧，我哋嘅特首咧，你越闹佢咧，佢就同你市民作反嘅。 O K， 佢譬如话泛民，喂，你刚才都话明啦，我哋旁边嗰个系同民主党大家一齐啊，民主派一齐租房嘅。中屋去做办公室嘅，梗系唔租啦。仲有一样嘢 ，O K， 第一咧，佢你。除非是咁啦，佢哋以前有一个民主派嘅人士投奔咗去民建联，几风生水起啊！ 哦，你讲紧刘江华， 系、我唔好讲人哋。 唉、哎，你大佬咁你唔呢啲不。 呢唔系一个神秘，唔系秘密，所以我根据啊陈生，根据你呢个逻辑咧， 讲同民时间 系得噶，嗱我明白， 咁起码都仲有张炳良嘅， 系 张炳良都系啦。嗱，我想讲第二个， 阿陈生啊， 六月三号 啦，嗱，多谢你嘅意见，嗱，根据你嘅逻辑咧，我由呢一分钟开始又开始闹啊黄英琼啊，你真系唔啱啊，你点会渣嘅你啲文化技术唔得噶，你点乜由你做啫，系咪咁啊？我继续听下听众嘅电话，闹你先至系你有机会 佢系嘛？即系原来赞佢 系累咗佢。我哋有白太太， 早晨白太， 你好白太， 白太你好。 阿郑生啊，林生啊，黄小姐你哋好， 请讲。 咁咧就我就好开心，黄英琪小姐你千祈唔好做。 哦， 你做咗嘅话咧，你以后搞文化你都唔开心嘅。你都唔知点解，点解香港嘅文化唔系今日先有？你点解成立一个局咧？基本法有后面嘅原意，成立呢个局后面嘅原意。咁你当然文化人系海阔天空，感情丰富噶嘛。咁但系你讲唔中佢哋啱听嗰个要点，就要通过呢个文化局培养我哋香港市民莘莘学子嘅爱国文化。哎，你如果讲呢样嘢咧，做更得啦。 系， 好在你唔做啊。你做咗你会好痛苦噶， 多谢你先 啊！ 我支持你，但系我支持你唔做， 支持你唔住， 恭喜你脱苦海， 脱苦海。点解话脱苦海？ 当然啦，你当日要会宣布下次唔选， 系 咁啊！当时个心情咧，就我就同你感受一样， 系 咁。但系我咧就一则以悲啦， 系 一则我以喜啦， 系 吓 系。 但系你应该咧，你唔做应该引用阿倪匡嗰句金句，就系话。当佢不屑同一啲人讲嘢或者来往嘅时候，佢就抌低一句说话，吓佢就拍下个屁股走人啦。嗰句系咩？费事同你班契弟佬玩。 阿白太，你讲嘢都好有文化，好有独特嘅风采。多谢你。 当日民主派你几位嘅同事一只脚踏一踏入西环，我话俾你听，我屋企嗰几张铁票啊收翻晒噶。 唉，冇办法啦。啊，今天 但系你千祈唔好收声。 得，一定会喺呢个台1872111。 过瘾噶， 明白明白。啊，白太确实真系好有文化。跟住。何先生、黄英琪仲有多个听众。 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我想讲咧，嗱，而家阿梁振英上台，佢嗰个口号个牌又写住齐心啦。如果第日文化局出咗嚟咧，我就希望佢设计，我同佢设计咗个章，就一个香港五毫子嘅硬币个章，上高咧就写住文化局。 系 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以前啊。所叫嘅就毫子嘛，有时喺街边买嘢写住五毛噶嘛，五毛啊，又可以叫毫，又可以叫毛啊嘛。你写嗰个章写得出嚟咧，就叫毫毛文化局啊。 毫毛 系嘛，你可以叫毫，亦可以叫毛啊嘛。你设计咗一个五毫子嘅章法，即系梁振英好中意设计啲咁嘅齐心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啊， 何生，你呢个都系二次创作嚟噶吓。 吓，依二次创作， 咁啊，几有创意啊，何生你？ 啊，可以毫又可以毛啊嘛，我哋。 啊，肯定咧，我谂政府就唔会去告你话你将嗰个币值一年咁搞嘢 吓。我所睇嘅系咁多，唔好阻住下边。 系，好好好，嗱，黄英琪听咗好多听众嘅电话吓，其实大部分咧都觉得即系你唔做好过做啦，系咪？因为嗱，你话你讲好多次龙应台，嗱，龙应台，我相信即系喺马英九嘅政府底下，马英九一定放手俾佢去进做。但系日后呢、這个文化局， 不过文化局都唔容易噶，因为其他局长会秒佢嘅， 系 部长，因 为 佢 会觉 得嗰啲经济局啊、交通啊、运输啊，咁嗰啲重要啲噶嘛。 系，但系最低限度啲听众嗰种嘅精髓就系话，如果一个文化局局长本身嘅质素，同埋佢嘅領導，如果都係歸咗邊咧，基本上你係發揮唔到，你係有所限制。嗱，仲有幾分鐘，我俾阿黃英琪繼續嗱，我問你一個問題啊，跟住你可以再發揮一下，你去表達。其實咁耐量刑人士有冇真係曾經揾過你討論過參與文化局嘅差，即係唔係你係做局長啊？即係量刑有冇同你喂有冇興趣啊？咁樣有冇嘅咧？ 郑家富啊，我谂我用四个字啦，镜花水月。 镜花水月。 公民社会系需要继续壮大。我自己过去真系都做咗少少嘢啦。未来我觉得你而家睇到文化界嘅空间唔够。 教育唔够，资源唔够。咁我哋唔可以淨係靠一个局长，唔可以淨係靠即係好少人呢，即係话啊係喎，你真係唔够，我俾少少你啦。咁我觉得喺个即係思维嘅改变啊，令到大家重视文化，同埋喺即係我哋成个政策成个发展嘅改变呢，係需要民间尤其是后生嘅。我昨晚呢同一班后生朋友呢就係一起开会。好开心咧！佢哋系都想做啲嘢，佢哋系想即系佢哋觉得唔好净系讲局长，唔好净系讲局啦。佢哋想推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吓、咁我唔知佢哋个内容系点啦。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 镜花水月吓、即系咧，我有限嘅文化嘅理解咧，即系其实朦朦胧胧，似有还无。咁大家你咧就去揣测，不过咧。正如好多听众特别白太太头先嘅演绎，即係你唔做好过做啦，咁所以呢 咁、我都收到㗎啦。 係啦，大家都收到啦，所以呢今朝早呢好多谢黄燕琪。其实黄燕琪呢即係你俾到，其实你个人摆出嚟就已经一种文化嘅一种嘅体验。文化確实左中右百花齐放。有好斯文嘅文化，有好粗鄙嘅文化，都系香港文化嘅集体嚟嘅。 议会文化系点啊？ 议会文化咧就会继续 多样化啦。 五司十四局咧，下个星期就会继续由唔同嘅事务委员会咧、不断咁去发问，话俾梁振英政府听。其实好多嘢都可能我哋唔清唔楚。我相信特别系文化局咧，头先好多听众都讲，我哋要。查根究底，唔希望佢走一言堂。 不过希望即系将来咧嘅特首嘅施政报告入边咧，当有议员咧系引经据典嘅时候咧，佢就唔好用嗰种形式去回应人哋啦。真系 冇错冇错，我今日再一次多谢阿黄英琪嚟到我哋直播室，希望你啊前途似锦，继续为文化发声。 多谢 Ada， 多谢，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